程，避免病毒扩散。当局会继续派专家协助地方政府抗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说，美国和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政策已经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有关言论不尊重历史，亦都不符合事实，敦促蓬佩奥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汪文斌指出，中美过去不断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办成了很多有利于两国亦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又说所谓美国改造中国论注定会失败，认为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批评蓬佩奥等人出于一己政治需要，否定过去四十多年美国以往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试图重新挑起意识形态的对立。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个小时，新界北、荃湾和九龙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3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7点，升4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1.5跌2元，中芯国际28.6升2.3，美团点评193升2元，阿里巴巴243跌1.6，汇丰控股35.75升9.5，港交所367.4升4.2，药明康德是报112.1跌1.8，小米集团14.9升4仙，康希诺生物246升26，中国平安83.3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2，瑞士法郎8.466，澳元5.566，加元5.807，新西兰元5.166，欧元9.1058。每百日元兑港元7.3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7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8100升3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17美元，卖出195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只系九龙入口稍微多车啲。之前咧就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啊，咁较早前就比较挤塞嘅。现时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咁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 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鼻咽位于头颅深处，昔日和现今的外科手术有什么转变呢？星期四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与香港外科医学院合作，头颈肿瘤从头说起。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第一个钟头咧，会继续同大家倾下啲关于疫情嘅一啲话题嘅。咁啊，先讲讲最新嘅消息啦。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啊新增咗咧118宗嘅确诊个案嘅。咁其中有5宗咧就系输入个案，有46宗咧就源头未明嘅。咁啊，累计咧嘅个案已经突破咗3000宗咯，咁啊达到咗3002宗嘅。咁喺呢啲新嘅个案里边咧，其中大家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出现咗一啲系建筑嘅群组咧，就出现咗。个案都几多噶，咁啊建筑嘅群组里边咧就以寻日咁计咧就系有106宗嘅新增病例啦，咁啊建造业咧就都出现咗有17个人咧即系中招嘅，咁啊情况咧就令人担忧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都表示咧就系话咧就喺新出现嘅呢个建筑群组里边咧就一啲部分嘅患者咧日常喺办公室工作嘅，咁就冇戴口罩啦，同埋咧系一齐用膳，咁啊调查紧佢哋咧就会唔会系曾经去过地盘去工作嘅，咁啊关于、这个建筑群组里边咧就出现嘅情况里边咧，就今日再有啲新嘅数字嘅。咁啊，关于牵涉在内嘅呢个叫做坚城梁氏建筑嘅群组咧，就系增加咗4宗嘅个案嘅。咁啊，建筑业里边咧到底系点样睇嘅现象咧？咁同埋到底咧系点解会喺啲建筑群组里边、建筑业嘅群组里边突然间出现咗一啲咁样爆发嘅个案咧？咁我一阵间咧都会有机会咧同业界嘅一啲朋友咧倾下嘅。咁当然咧，今日都大家最多人留意嘅咧，可能亦都系。另一个现象啦，就是政府今日起咧就进一步收紧咗个防疫措施啦。咁咧就包括咗咧食肆系全日禁堂食嘅，只可以提供外卖。咁咧就相信大家可能好多群组或者朋友圈里边咧都传咗唔少嘅图片啊等等咧，就睇到好多工友或者好多你户外要工作嘅朋友咧就要喺呢个户外进食啦。咁嘅情况咧的确相当恶劣啊。咁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到底呢个饮食业咧系点样睇？即系今次里边政府。这个全日禁堂食的这个情况呢，同埋整个安排啊，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好啲嘅做法呢，係令到一啲真係前线工作嘅朋友呢可以你呢个进餐嘅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嘅环境呢，咁有关呢个话题呢，一间自由风呢都会同大家傾下嘅，我哋都会请多啲呢就係相关嘅朋友呢同我哋分析或者係讨论下呢个情况嘅。咁电话机旁边嘅你呢，如果有兴趣参与下呢啲讨论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1呢同自由风傾下，或者反映到你一啲嘅意见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返嚟再傾。 立法会选举嗰日，我一定唔会 O T 到今日咁夜噶，我要赶翻屋企投票啊！ 公司楼下咪有投票站咯， 唔得噶系嘛？我都唔系呢区选民， 梗系唔得啦！ 为咗防止重复投票，选民净系可以喺获编配嘅投票站投票，通常都系登记地址附近噶。 总选举事务主任最迟会喺投票前十日公布投票站。 2020年立法会选举，记住去啱投票站。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 拍片救地球。 今次齐齐召集人类嘅好朋友 宠物，齐齐拍拍劈劈，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至 Q 嘅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個疫情裏邊咧，就出現咗個新嘅群組咧，就係關於係建造業嘅。咁咧就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就係位於個觀塘創紀之城嘅一個叫堅盛梁氏建築公司咧，就係新增咗一個係建築群組嘅爆發嘅。咁個情形咧就係令人哋關心到咧，就到底呢個地盤工人裏邊咧嘅工作嘅習慣啦，或者有陣時佢哋都要用好多嘅散工嘅。咁佢出入咁多個地盤咧，會唔會亦都成為咗一個咧係傳播咗呢個新冠肺炎嘅一個途徑咧？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咗咧，就系香港建造业商会行政总裁谢子华咧，同佢倾下咧关于个地盘群组咧出现爆发嘅情况嘅。谢子华你好， 系你好， 系我哋想问下你啦。嗱，我哋咧就睇得到咧，今日咧都继续有呢啲新增嘅个案嘅，就关于个建筑群组啊，就增加咗4宗嘅。咁啊，就大家都开始留意到啦，就喺个建筑业啊，即或者啲地盘里边咧，即系工作啲朋友工友啦。咁啊，而家按照一新嘅即系法例咧，即系都要戴口罩做嘢噶啦。咁啊，但系亦都出现咗啲爆发嘅。咁嗱，你自己初步所知道嘅情况咧，就系咪即系喺地盘里边嗰啲防御啊，或者等等咧，都系或者系咪啲漏洞系造成咗？今次里边咧出现咗个咁样嘅爆发嘅情况咧， 一般地盘嚟讲咧，所有嘅工友入工地咧都要跟足一啲检疫嘅程序嘅。 嗯， 即系呢个检疫嘅意思，即系话唔系要佢坐喺度，系即系佢哋应该都会系量体温啊，同埋拍卡。咁理论上咧，就佢哋工作嘅时间咧，亦都系戴口罩嘅。 嗯， 咁同其他正常嘅你喺办公室里边工作，或者是你在工廠裏面工作的情況應該是一樣的。 嗯。 但是同一樣東西呢，就是這些工友呢有很多是在不同的地盤都會出入。嗯。變了呢，就是風險呢永遠都有在這裡。但是防疫的措施呢，以工地嚟講咯，應該係做得足㗎啦。 嗯，即係按照翻而家即係好多其他地方裏面用嘅，即係量體温啊、戴口罩啊等等咁樣。 係。 系嗱，咁我哋又想知道一下咧，即系嗱，而家就出现咗一个咁样嘅群组爆发啦，咁好多人都关注噶啦。咁啊，到底譬如话你哋初步喺业内里面有冇倾下咧？即系按照而家咁嘅现象里边咧，个业内有冇咩特别嘅措施会提出嚟咧？希望能够应付到而家咁嘅情况咧。 实际上都我哋业内都有倾过，但系就住抗疫同埋呢个工友嘅工作，同埋即系工地里面的職安健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平衡来的。 嗯， 即是如果是要完全不做事，那当然个疫情就不会爆发啦。 嗯， 那但是这个是未必一定是大家应即是大家向这个方向走啦。那始终都是一个平衡啦，我觉得。那就算是困难的，因为很多我们的地盘工友，如果以工友来讲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翻工的话呢，就没有收入的 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平衡。但是当然呢，这个不是只是建筑自己本身的问题，是全香港所有人的问题。 嗯。现在有些学会呢就建议呢，就说呢是不是应该要暂缓某些工程啊。就是譬如说希望尽量就减少这个聚集啊，或者是希望即能够缓和这个这样的爆发现象啦。那但如果是真的要暂缓这些工程的话呢，那你们业界觉得是不是可行啊？ 作为承建商，我哋有一啲睇法啦。 嗯， 实际上咧，我哋喺今年二月嗰阵时候咧，当有一部分工友翻咗内地，而因为检疫嘅问题唔翻得切嚟香港咧，我哋嗰阵时都曾经内部做过 幾激烈嘅討論嘅。 嗯， 咁可以話俾你聽咧，就係我哋各方面嘅意見都有。咁但係討論完之後咧，我哋嘅結論就係咁樣，就是、除非當局咧命令全面停工， 嗯， 或者譬如出一啲禁足令，令到絕大部分嘅工友冇辦法可以翻到工嘅話咧，我哋作為商會咧，唔會係推動一刀切停工嘅。 嗯， 因為咧，但係咧就會因應個別工地嘅實際情況咧。就大家互相商討，即係希望做一啲唔同嘅安排。咁當然咧，如果係有呢、這個新冠肺炎嘅個案嘅話咧，咁工地自然就會停工同埋呢個清潔啦。咁同而家現有無論你喺醫院啊，或者係食肆啊，或者其他地方或者辦公室嘅安排都一樣嘅。嗱、我諗最緊要就係因為咧而家我哋香港大約有千幾二千嘅地盤。 嗯， 有二三十万一啲活跃嘅工友， 嗯， 而每一个工地咧，嗰、那个工作进程嗰个阶段亦都唔一样。咁实际上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持份者嘅， 嗯， 例如包括系业主啊、配套后勤供应，同、埋你最后嘅用家，咁呢啲都系持份者。咁所以喺而家现有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即系一定要根据当每一个工地实际出现嘅情况系点样样。然之後先至會考慮話需唔需要係嗰個工地因應當時嘅現場環境情況而到停工咯。 嗯，即係話業界咧就個意見，正如你頭先講，傾過之後咧係唔傾向於停工嘅。 總承建商嗰邊嚟講，唔傾向於停工嘅。 嗯， 即係我哋唔會主動就話喂，我哋一刀切停工啦。咁呢個當然咧就係、是、因為點解我都正話解釋咗，就是、因為我哋太多嘅其他持份者。 嗯， 咁而呢個亦都係一個平衡社會經濟。職安健同埋抗疫嘅風險嘅其中一部分咯，即如果當然咧，我哋作為香港社會一份子，我哋冇辦法完全掌握到究竟個疫情嘅情況係點樣，咁呢個就要希望當局嚟到處理啦。咁只要佢唔係話要命令全香港要停工， 嗯， 或者係發出呢個禁足令，令到大部分嘅工友根本冇辦法翻工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唔覺得應該要特別提出嚟停工啦。咁但係個別工地面對有啲實質嘅情況，如果個風險太高，或者係啲工友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對佢嘅身體唔好嘅時候咧，咁呢啲我哋應該另作別論啦。咁就應該係個別處理啦。 嗯，咁你经过今次即系话有啲咁样嘅建筑嘅群组啊，即系地盘出现咗啲爆发啦。咁你有冇特别啲措施而家即系会应付咧，或者提出嚟咧去处理，即系点样希望预防或者控制翻个情况啊？咁 我哋只可以根据政府建议或者系抗疫中心嘅建议做足晒所有防疫措施啦。 嗯， 实际上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同嘅情况之下都会有一啲风险。究竟喺咩情况之下会？接觸得到呢啲病毒，亦得過呢個病，大家都未必係一啲咁清楚。 嗯、 而實際上同大家一樣嘅啫，你係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係平時你嘅任何社交活動，只係唯一而家我哋可以做嘅辦法就係做足曬個人防護措施咯。 嗯，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盡佢自己應該做嘅防疫責任啦。 嗯，咁如果个假设嗱，即系话有啲地盘咧，或者啲工地啊，系出现咗有感染嘅，咁你哋而家个做法系咪都系要停工噶？ 系噶，第一样嘢 都要停 嘅，都要停，一定你一发现到咧，就一定会先停工先， 嗯， 然之后咧就系、是、做一啲检查啦。咁而家亦都会即刻第一件事就一定系通知呢、这个有关嘅当局啦。咁、根据佢哋嗰个意见咧。就如果係有需要嘅，覺得係啲密切接觸者咧，咁就做呢個測試啦，或者係要做呢、这個quarantine 啦。咁呢個就係要跟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嗰個指引或者佢哋個方向嚟到做啦。 嗯，系啊，谢之华今日咧都好多人留意咧，因为今日咧就系、是、呢、这个第一日咧，即系话要食肆全日禁堂食啦。咁啊，好多人都讨论紧咧，即系到咧食饭嘅问题啦吓，即系到咧边度咧，同埋可唔可以一个比较好啲地方食饭咧咁样。咁而家喺譬如你喺工地里边咧，或者喺啲工出即系建筑地盘里边咧，啲工人嗰个食饭嘅问题咧，有冇出现咗啲咩即系情况，或者有冇啲工友可能反映翻？因为我哋有阵时啲相啦吓，即系今日咧见到啲群组传出咧，都几咩噶吓，即系要坐喺啲街边啊，或者。甚至等等啊咁，咁个情况系点样啊？即系有冇啲工友向你反映咗，即系有啲咩苦况，或者希望你点样帮手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啊？等等， 诉苦咧就一定有噶啦。 我作為承建商嘅商會咧，我哋實際上喺琴日咧已經係發咗一個通告咧，要求我哋嗰個所有嘅會員公司係盡佢哋嘅能力範圍之內咧，盡可能協助咧安排呢個工地人員嘅午飯嘅。 嗯， 咁因為咧呢、這個措施咧就係星期一先至公布啦。 嗯， 咁時間相當倉促嘅， 嗯、 即係我哋能夠反應嘅時間比較短啲。 嗯， 咁但係咧，我都知道我哋有啲會員公司咧，佢哋就係會盡可能。在个工地容许的情况之下呢、嗯、就是提供一些通风有遮阴和干净的地方啦，可能有一些台凳啊等等啦。咁、嗯、亦都是安排这个中央采购同埋嗰啲工友分段进食。咁、 嗯、 但係呢我哋唔係所有嘅工地即係千几二千个工地都可以做到同样嘅嘢嘅。个、 嗯、 原因点解呢，因为呢每一个工地嘅人数唔同啦、 嗯、 做緊嘅施工嘅情况不一样啦，现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嘅。 嗯， 如果大的工程呢人数就算多呢，如果是有一些足够的设施，因为有些我们都会有些设施给他们呢、 嗯、 可能或者都会容许得到的。 嗯、 但是呢现在最难的呢就是有几类型的。 嗯、 第一类型呢就是在市区里面那些小型的楼宇。 嗯， 他们自己本身那个工地那个范围已经很小了，那么在一些围街板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办公室。咁、 嗯、 而就算係起好咗一啲樓，即係樓籠咧，喺樓籠裏面咧，未必係短時間可能清潔得到，或者亦都可能逼結少少。咁、 嗯、 如果人數多嘅話咧，呢個係好難處理嘅、 嗯。即係啲細嘅地盤啦，或者你意思講？ 唔係喺市區裏面細嘅地方。 市區嘅、 嗯，如果你出咗去外面，可能就會好啲噶啦。因為你而家主要係因為佢平時，如果你喺好偏遠嘅地方咧，有好多時會有飯盒或者有地方俾佢食飯嘅。 嗯， 咁呢個係正常，但係你喺而家呢個問題最重要嘅問題就喺市區一啲小型嘅工程，或者係做緊一啲地基工程，未喺冇辦法起到上蓋。 嗯， 咁你根本個工地咧，自己本身就係同即係户外嘅，完全户外嘅。 嗯， 咁嗰啲咧，你要俾一啲有蓋嘅地方咧，可能比較困難啲。咁但係都唔係唔可能嘅。 嗯， 另外仲有一樣嘢困難嘅咧。就是在現樓的做維修保養的工程人員，那這個呢、 嗯、 可能那個問題就更加大了。 嗯， 個原因就因為呢，如果你在現樓裡面做這個維修保養，那很多時呢個業主都不容許你工人在他自己本身的單位或者個維修的單位裡面呢、 嗯、 是吃飯的、 嗯、 那你一定要出去外面，那出去外面呢，那就可能那個物管啊、 嗯 又說你不可以在某些地方吃，那所以呢就變相咧，就如果冇堂食嘅情況咧，佢哋好可能就係要去喺街喺個圍街牌外邊，喺樓梯同埋或者係喺公園裏邊食啦。咁呢、這個同埋今日見到落雨啦，咁、 嗯、 亦都見到有啲報告咧，就係、是、啲工友需要坐喺圍街板外邊啊，或者街邊食飯咧，呢、這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咁、 嗯、 但係咧因為有好多現場嘅限制。在做得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会员公司呢都已经尽做了。 嗯，其实在地盘里面呢，是啊，就是说其实地盘里面呢，可不可以会不会是可以搭一个小的地方啊，或者等等临时的。 可以可以。 是用作为是给他们即是进食啊，这样啊。 可以可以。即是如果是做到个楼笼，而个楼笼里面呢是可以清洁到一个地方出来摆台摆凳啊， 嗯， 亦都是通风的话呢是可以的。 嗯、 我亦都知道咧，我哋啲會員係做咗嘅。 係，咁你有冇發啲指引就係俾啲會員，即係盡量大部分啲地盤啊，或者啲工地裏邊做一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叫臨時飯堂啦，叫做有冇一個咁嘅措施咧？ 呢、這個咧，我哋冇講當係一個指引，咁但係呢個咧、 嗯、 都已經係大家係通識嘅部分噶啦、 嗯， 即係大家都明白到喺即係等於基本上咧，我哋開一個即係擺台擺凳同埋擺啲隔板喺度乾淨啲嘅地方，可能有風扇有通風嘅地方咧，就俾工友自己食飯咯。 嗯，係、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 OK， 系唔该晒啊，谢子华咧就是、香港建造商会嘅行政总裁啦。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到底个即系新嘅限制啊，即系禁止堂食之后咧，到底地盘工人咧可以点样解决佢哋食饭嘅问题咧？咁大家对呢啲现象或者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哋有一位陈女士咧，可以想发表个意见嘅。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 咁啊，因為咧而家即係香港疫情好犀利啦，咁香港政府咧就係即係呼籲僱主咧就係叫職員咧，如果可以許可下，你可以留喺家中 home office 啦。咁因為香港政府係一個最大嘅僱主啦，佢哋已經係實施咗啦，已經實行咗噶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喺 HA 威爾斯嗰度做嘅，係文職啦。咁其實係 HA 亦都係一個香港嘅都係。算是第二大僱主啦，我諗係。咁 HA 咧，亦都係發咗指引咧，即係通知咗所有聯網嘅同事咧，即係如果係許可嘅，亦都可以 home office 嘅。但係因為我覺得聽到咧，就係、是、消息咧，就每個 HR 每個 customer 咧，佢哋都係即係收到信息，但係咧其實因為我哋老細都揾我哋會開會啊，問下。其實問完之後咧，就一個假民主啦。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其實咧係正正係因為疫情緊要啦。即係以我一個市民，我就覺得正正一個疫情緊要，你就係盡量冇出門口。其實我哋一翻工一出去撳 lift 落去大堂搭車，其實就即係一個風險，一個傳播嘅開始係係啦。咁同埋我係 HR 做啦，其實我哋係 好難陳女士啊，因為我哋個時間關係咧，要先聽一聽嘅新聞先啦。咁自由風而家傾緊係關於個新嘅限制令嘅，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积确诊个案3002宗，另外亦是有80多宗初步确诊。新確診個案之中，113宗屬於本地感染，其中67宗同之前確診者有關聯，46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患者年齡介乎2歲至到97歲。另外，5宗輸入個案之中，3宗是到港的海員，2個人來自菲律賓，1個人來自印度。其余两名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来自美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按年实质下跌 9%， 差过市场预期，主要是内部以及对外需求都持续疲弱，但是跌幅较首季修订后的收缩 9.1% 略为收窄。政府發言人說，新型肺炎疫情繼續重創環球和本地經濟活動，但是香港疫情在五六月大致受控，內地經濟復甦亦都有助部分抵消香港貨物出口面對的外圍不利因素，整體經濟情況在季內有轉趨穩定的跡象。而近期新型肺炎個案急升，令到本地的經濟活動的短期前景變得不明朗，只要本地疫情再次受控，外圍環境又繼續改善，香港經濟可望在今年餘下時間逐步復甦。日本單日確診新型肺炎個案總數首次突破1000大關，大阪、愛知和沖繩縣病例創下單日新高。大阪市首次單日有超過200宗確診，愛知縣至少有155宗確的個案，神奈川縣新增70宗。東京都一日確診250人，連續第二日超過200宗個案，亦都係連續21日有超過100人染病，年紀最小的患者唔夠10歲。當局話今個星期的感染數據可能反映病毒在上個星期四日連假的傳播情況，值得關注。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一家網路安全公司指出，中國黑客在過去三個月入侵梵蒂岡的電腦網絡和駐港代表辦公室，懷疑與中梵即將就主教任命的談判有關。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捍衛者。發言人汪文斌說，在調查網絡安全事件的時候，需要充分證據而不是推測。 纽约时报话，一个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组织入侵教廷驻港办事处，除了希望获取谈判的资讯，还可能为了监察教廷驻港机构。中方怀疑教会协助组织反修例示威者和提供支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宏照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九点半，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十一座对出去观塘方向的慢线是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60 minutes, 走遍世界。This is a strong deal, and most importantly, this is the right deal for Europe. 欧盟就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达成协议，为首次在市场共同举债开绿灯。 协议是不是有助加强欧盟团结呢？复苏基金对于欧洲重振经济又起到几大作用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喺呢個新嘅限制令之下咧，政府今日咧就開始咧收緊呢個防疫措施啦，包括咗食肆係要全日咧禁堂食嘅。咁喺呢個禁制令下邊咧，就喺個禁令下邊咧，就好多嘅現象出現咗啦。咁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傾過一啲咧關於地盤啊同埋建築業裏邊嘅情況嘅。咁到底其他今日喺出現咗呢個禁堂食之後咧，出現咗咁多嘅現象咧，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咁有啲前線嘅工有咧就要喺露天地方食饭啦，有啲要喺公园啦等等，咁情况咧真系都算几恶劣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现象或者对即系而家咁嘅情况里边有咩意见咧，或者啲咩观察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一位听众啊，余女士咧就接通咗我哋噶啦。余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啊，请讲。 系啊，咁我系即系发表唔可以堂食呢样嘢啦。 系。 咁啊，其实咧我。就見到佢喺上網，你會見到好多，或者你喺街度見到好多，就當佢哋尤其是南嶺嗰啲咧，佢哋係喺街度食飯啊。咁你就見到啱啱今日係落住雨啊。咁你睇下一班，其實佢哋喺食飯，其實喺一個咁熱嘅環境下工作，佢哋其實淨係要求係可以 辦嗰陣時涼下冷氣，係、嗯、有一個舒服少少嘅環境下，係係探討下嘅。但係依個政府都做唔到，咁、你諗下喺街度食飯，你而家又話要限聚令，咁你你諗下，如果譬如好似今日咁嘅落雨，咁你堆埋咗一齊，咁其實食飯。咁系咪又违反佢嘅限聚令咧？咁、所以其实佢哋一班即系谂，即系谂起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规例嘅？究竟系咪佢哋冇去体会佢哋呢一班有需要嘅人咧？有冇谂过？诶、我喺我你叫佢哋坐 office， 咁咁有啲人根本系冇 office。 即系情况系好恶劣啦。但系余女士又咁讲咧，因为我哋而家嘅抗疫或者我哋叫第三波啦，即系个情形都几严重下嘅。咁啊，举个例啦，譬如话，其实真系可以有咩方法咧？你有冇咩建议谂过？譬如话，如果真系想限制，咁啊，你又唔系全部停工啊嘛？咁其实可以点样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我觉得呢个系应该边个去制造呢一样嘢嗰人去谂。唔系我哋呢啲普罗市民去谂咯。咁、如果譬如你真系去，当因为佢哋唔明白佢哋嘅感受嘛，佢哋应该去唔需要佢哋做任何苦工，佢哋净系企喺阳光底下暴晒一个钟头，戴住个 mask， 其实可能佢哋已经够辛苦，佢先至会明白。 是 因为佢唔能够体验。 啱啊，明白啊，唔该晒你啊，余女士啊。咁啊，今日咁出现咁嘅情况咧，就事实上非常恶劣啦。咁啊，其实点解我哋唔见到你官员落去睇下，去慰问下我哋啲工友咧，或者甚至睇下实际嘅情况系点啊，再谂下方法啦。因为依个政策系你哋制定嘅。咁我呢个咧就系即系好多即系听众或者咁市民嘅心声嚟噶。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你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另外仲有啲听众咧，赵先生而家接通咗啦，赵生你好。 系啊，我系陆仔啊。 系啊，系啊，你好。 系，咁我哋今日咧，系真系个天都唔开啦。我首先唔帮我哋市民啊。咁啊，嗰度去咧，今日下昼买饭咧，12:00-1:00啦。咁你落到去大排档，平时我哋大排档里边咧有冷气啊，有电视啊，风扇噶嘛。咁而家咧聚住23-40人喺度猛等个外卖咯。咁等得嚟咧就唔好又要隔开啦，喺出边等啦。等等下咧，点知个天突然间又落大雨咯。唉，咁一抱抱，咁啊等啲等嚟成四五个字，咁我到盒饭嗰时咧，啊越来越大，搞到我饭咧明明叫扬州炒饭啊，咁啊变咗个汤饭， 系， 唉 惨啊， 饭咧 惨啊， 已经系， 咁啊赵生即系你今日都系喺个雨中食饭咯， 系啊，咁啊走，咁啊去到公园嗰度谂住搵个地方啦，点咩啊又落大雨啦，又多蚊咯，唉食爬两啖都冇心机啦，咁谂住饮埋杯冻柠茶。个冰已经融鬼晒啦，因为太过热啦今日。 系喺边个区啊，赵生？你喺边个区啊？ 啊？ 你今日喺边个区嚟噶？ 葵涌啊。 葵涌哦，好啊。 系咯。明白。以前我有个大排档好正噶嘛，里边有冷气开放，又有电视，又风扇，又有杯冻柠茶，又好锯晒啊嘛，起码消暑啊嘛。 系好啊。 今日搞到咧。 明白。 下午茶又系又冷。 唔该晒。赵生就讲咗，即系呢啲我谂好多喺前线或者今日即系做紧嘢嘅朋友嘅一个心声啦。咁啊，原本食晏咧应该系叹下嘅，点知搞到而家咁嘅地步咧？就我哋嘅高官到底系咪真系知道我哋呢个民间疾苦咧？咁啊就我哋今日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今日就开始正式即系第一日嘅即系全日即系禁堂食啦。咁啊，到底咧就饮食业里边咧就到底点样应付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咧？同埋佢哋生意有啲咩影响咧？咁我哋就请到一位饮食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倾嘅，咁啊喺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如果想同自由风倾下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咁我而家接通咗咧，就是一位餐厅嘅负责人啊，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系你好，系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咧今日就即系知道咧，就政府呢个咁样嘅措施咧，就第一日开始啦。咁咧就要全日禁堂食嘅。咁啊，即系你哋业界里边咧，就今日个处理情况系点啊？系咪即系生意有几多影响啊？或者系即系应唔应付到咁多人排队去即系买外卖咧？ 是我哋本身咧就喺九龙城经营泰国餐厅嘅，咁区内其实我哋都有四间分店啦喺九龙城区，咁我哋其实都关闭咗其余三间嘅，即系只维持一间，希望个人手即系个成本减低啦。咁其实今日嘅情况其实都好多朋友仔会嚟买外卖排队啦，咁其实暂时都应付到个人流嘅，咁同埋我哋做多咗一啲叫做包伙食嘅服务啊，即系区内九龙城你知有法国医院啦、播道医院啦、九龙医院，我哋就。佢哋預先會打咗電話嚟 安排咗可能嚟緊三日嘅外賣，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包伙食嘅程序。 包伙食即係訂就好多好多人啊，即係要供應嘅。係 啊，因為佢哋都依然要上班噶嘛，雖然醫院都有canteen啦，但係佢哋都想去出去食下其他嘅餐廳噶嘛，就我哋一向嘅做法都係。咁其實同埋區內我哋有啲，譬如沙中線有啲地盤雖然關閉咗，但係依然有啲勞動界嘅朋友仔，佢哋嚟食飯嘅都會。咁、變相佢哋就比較辛苦啦。我哋就喺外賣嘅時候，我哋提供一啲濕紙巾啦，或者係甚至乎我哋免費送一啲搓手液俾大家，希望可以做得幾多得幾多咯。 咁林生，咁你計翻咧，即係同如果並當正常嘅情況可以有堂食嘅咧，那個生意額係撐咗幾多噶？ 其實我哋淨係個生意額其實已經係大跌咗九成噶啦，基本上，因為 even 就算有人外賣嘅話咧，其實佢哋比起往時嚟堂食嘅人外賣嘅人均消費啊，的確係會低咗，因為佢嚟買可能純粹真係買一個簡單嘅飯盒就算，解決咗温飽就算，咁變相咗係會同埋我哋冇咗下午茶或者晚市嗰啲嘅生意噶啦。咁所以我哋人均消費平常可能平時餐廳係可能100蚊到百零蚊嘅，但係你作為外賣百零蚊嘅話，就一個好高嘅價錢。所以一個中型或者譬如高價少少嘅餐廳咧，佢營運就相當困難啦。 即係少咗，即係做即係嗰啲生意額係少咗啦。 冇錯。 咁但我哋見到咧，好多時咧，即係嗰啲排隊咧，譬如話喺晏晝咧，其實人龍都幾多嘅噃。即係你其實係應唔應付得到嘅？即係一般嘅餐廳嚟講，即係應付咁多嘅外賣啊？ 我哋基本上而家其實係會谷埋喺同一個時間嚟，即係可能 less 過一個鐘頭內，咁所以其實我哋有時應付都做唔切嘅，但係過咗個 lunch hour 嗰個時間，其實基本上排隊嘅人流就會冇曬啦。咁其實所以我哋同一時間又流失咗好多外賣嘅客源，但係喺即係其餘時間又冇咁多嘅客喺度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做業界嘅話，其實都好難去經營嘅嗰段時間，基本上係今日嘅情況。 咁我哋就睇翻咧，即係依個飲食業界咧，一路都係即係話受呢啲嘅限聚令啊嘅影響啊打擊啦。咁喺今次裏邊咧，就即係其實係比上兩次咧更加嚴厲嘅一個措施係。咁你哋覺得而家啲行家家里边咧，即系会唔会有另一波嗰个结业潮啊？咁嘅现象啊， 绝对会有啊！因为我哋以我哋有可能系一啲小型嘅餐厅，有六间分店啊，都会谂紧某啲餐厅会系暂停营业，即系可咁，甚至乎有啲业界咧，佢其实系未等到政府嗰个保就业嘅时候咧，已经系结业啦，已经开始去执笠嘅情况已经出现。因为我哋其实而家打开门口做生意咧，蚀嘅钱可能系10,000元，咁但系我哋閂門嘅話，可能係蝕5,000元嘅啫，純粹蝕個租金。但係點解我哋都堅持去開門？因為我哋希望每一個同事都維持到個生計，即係我哋希望俾到佢哋每一個人屋企都起碼有輪流上班先咯。我哋而家嘅情況係。 咁你到現在為止咧，就個經營裏邊咧，即係少咗嘅有八成啦，咪你頭先講咪即九成咁上下啦。咁喺其他業界裏邊，你有冇傾翻下咧？譬如話有冇即係希望能夠政府照再提供一個另一輪嘅即係依個即係援助基金啊等等嗰啲咁嘅要求嘅措施啊？ 其實我哋有業界，我哋都一齊去發起就算 even 佢哋去立法度開會啦，都有去傾過。咁其實第三輪嘅抗疫基金係必須嘅，即係我哋其實有個抗疫基金，我哋都係未必維持得到，只能夠可能一個抗疫基金，我哋一啲小企嘅話，其實可能攞到係10,000或者10,000+嘅資助，咁其實係只能夠交到一個月嘅租金。其實對於我哋，反而係一啲大嘅企業，佢可能我講緊攞幾千萬，咁佢哋唔知道佢哋個運作係點啊。但係作為小企嚟講，我哋那個抗疫基金基本上第二期的時候我們都仍然都未批到給我們，如果他第三期的時候其實他有80億在這裡，但他一直都沒有跟我們講過是有任何的幫助，因為推行了限聚令的時候其實都已經一段時間了，但我們都未收到任何的消息的。其實現在 但是政府的消息就說這些錢已經陸續出來了，就是你業界那裡是不是應該已經收到了？ 處所資助的某即是處所資助的基金咧就有收到嘅某一啲，但系保就业嗰个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业界都仲未收到呢个资助。 按照你而家咁睇咧，譬如话即系新嘅限制令咧，就会少咗多生意啦。咁你觉得会可以挨到几耐嘅？即系譬如通常我一间铺头咁咧，会唔会即系可以挨下，再等翻嗰个疫情一好翻啲之后？因为上次睇得到咧，疫情一好翻啲之后咧，其实就生意系有嘅，系嘛？即系好多食肆其实都几多客嘅。你觉得有冇一个预算，譬如可以顶到几耐咁样嘅咧？其实 其實以上次嚟計咧，我哋嗰、那個啊個寒冬期其實係大概兩至三個禮拜咗啦。但係今次個嚴重性咧，我哋預計基本上有機會去到一個月，因為就算佢限聚令解除咗之後咧、其實今次亦都唔會好似上次父親節咁樣一窩蜂啲人會出嚟消費嘅。咁應該都會，我諗嚟緊一個至兩個月咧，基本上個情況都會係持續係咁樣。咁我哋相信業界其實我哋如果再冇任何嘅資助咧，我哋嘅業界基本上我諗一個月嘅話咧，就會有好大批嘅倒閉潮會出現噶啦。 即係你意思話，起碼即係頂到一個月到一個月之內。 係啊，如果一個月之後我哋仲未有任何嘅支援嘅話，其實係會有倒閉結業潮會出現咯。 林先生，我都想問下啦。上一次你都提到啦，啱啱呢個開翻即係比較放鬆之後咧，你父親節嗰啲咧就生意好咗嘅。咁但係亦都咧係好多即係當時嘅媒體報道啦，或者好多人都睇到啦。就一放鬆咗之後咧，就真係好多食肆嗰個管理啊，或者嗰個相隔咧距離啊，嗰啲管理人流嗰啲咧，亦都真係鬆咗好多嘅噃。咁會唔會係即係業界裏面始終即係要對上次嗰個情況裏面咧，會唔會有啲檢討咧？即係如果真係開翻嘅時候，係咪都要嚴格一啲，即係控制翻個人流啊，或者距離啊等等嘅措施咁樣？ 其實我都同意嘅，但係我哋業界其實基本上政府要我哋做嘅任何措施啦，我哋見到1.5米嘅距離啊，或者係量體温啊、搓手，其實我哋全部都有做到嘅，基本上。無論小店或者控制嘅人流上，我哋都會做到。咁係戴口罩嗰度，我哋基本上都係而家客人基本上係習慣咗，只係食嘢嘅時候先會除口罩嘅啫。咁我覺得呢一個方面嘅措施同埋嗰個自律性，其實我哋係足夠嘅。咁當然我哋都會繼續去加強，但係我覺得個源頭始終歸根究底都係一個封關嘅問題，我哋都係堵截唔到出面嘅嗰個一路病菌入嚟嗰個源頭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林先生。咁林先生咧就係一間餐廳嘅負責人啦。咁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今日開始咧就係進一步收緊呢個防疫措施啦。咁包括咗咧食肆啊全日禁呢個堂食嘅。咁大家對呢個現象咧，或者今日咧會唔會見到好多朋友咧，即係真係要喺露天嘅地方食飯啊、公園等等嗰啲咧，就有啲咩現象或者有啲咩意見想同自由風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1。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继续讲英文嘅一个音就系个 T 音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咧，当我哋如果个 T 音后面直接跟住个 S 咧，我哋系点样读？譬如 ITS。或者 IT apostrophe S， OK， 即係他士咁啦，類似咁嘅意思啦，死物他啦， OK。咁我通常咧，我讀個 T 音咧，我就唔會 t 咗出嚟先，再讀 S 嘅， OK。我哋唔會讀成 its 咁樣嘅 ，its 唔係有乜其他原因，唯一呢個原因咧就係咁樣讀咧係會讀得好慢，同聽落去咧係有少少古古怪怪，好似唔係好順意咁嘅。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 it's good， OK， it's good， 我就唔會讀成咧 it's good， OK， 咁就會太麻煩啦。好啦，咁 T S 究竟點讀咧？係 it's good， 先上咗去個 T 音頂住咗個位先 it， 但係我唔好放棄住 it， 即係唔好放啲氣出嚟住，唔係 give up 個放棄 it。OK， 跟住我轻轻漏一条啦出嚟，咁若嗰个有条啦泄气嗰个声音咧，就好似 S 音咁啦。OK， 听多次 ，its 就得啦 ，its， 千祈唔好漏咗嗰个顶住咗嗰个 T 音。OK， 如果就咁 is 咧就唔得嘅，系 its，so it's good，it's great，it's perfect， 咁就系咁啦。下次继续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咧，关于个禁堂食令之下咧，就好多工人嘅膳食安排嘅。咁大家话咧，即系做嘢做得咁辛苦，都系搵两餐啫。咁但系如果即系食饭嘅时候都要搞到咁辛苦咧，到底可唔可以有啲咩可以改善下嘅咧吓？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峰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位听众何女士咧，想发表意见啦。何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咁咧就今日咧，我喺荃湾住啊，咁我出去个商场咧，咁我见到个情况就好惨咯，佢哋咧即系喺拿住个饭盒，咁就挨住响个商场个栏杆度啦，咁啊，然之后咧饮咗可乐之后咧，饮完之后就摆喺地啦，咁好污糟啊。咁但系我有个建议，其实如果系嚟一齐佢哋食饭咧，就惊佢哋即系喷啲飞沫啦，咁啊影响啫。咁如果系啲茶餐厅啊或者系餐厅，每一台只可以一个人嘅，咁冇人倾偈。咁佢有佢去食饭，咁然之后食完之后抹台，然之后走人。老实讲，如果冇计倾嘅，食完饭好快嘅啫嘛，咁咪走人咯吓。咁同时咧，就系即系有啲人咧，可能即系头先有一个唔知咩主持，唔系主持嚟讲，个嘉宾吓，佢就话即系嗰人食到闷啦，咁然之后咧出去食，咁啊即系希望嗰啲人咧就合作下啦。如果你可以买饭盒翻去 office 食嘅咧，就真系唔好同嗰啲人争啦。有啲人有啲工种咧，真系需要坐定喺俾个位佢食嘅。咁啊，亦都系如果系出去。即系你开放咗每一台只可以一个人嘅话咧，咁亦都系到嗰啲人咧，亦都有合作，就系即系俾咗 allowance 佢啦，佢食完咧就尽快走。咁同埋咧就安排啲公司咧就由11点开始食，咁啊食到2点，咁而家系已经三班啦。咁其实啊，无形中一张台已经坐咗三个人啦。咁就即系其实唔系三个人，可能6个人啦。如果半个钟食一班，咁就变咗可以即系防范到话啲人聚集。咁同时嗰啲人咧亦都有餐好嘅饭食咯。 嗯，系好啊，唔该晒你啊，何女士。咁何女士嘅意见都好好啊，即系都好具体啊。到底系即系而家用呢个食饭时间分批分流咁咧，都有啲公司咧都做紧噶啦，即系尽量避免集中一齐啦。咁但系都有个好嘅意见就话咧，到底可唔可以一个人咁样吓限时咁啊轮流去做，能够解决到部分问题咧？咁啊方法总系有咁，但系点解你啲高官经常都谂唔到咧吓？咁我哋继续听我哋嘅听众啊，刘女士嘅电话先。刘女士你好。 是你好你好。 是请讲。 咁是啦，我有个意见啦。我因为见到嗰个聚集嗰个情况呢，其实佢哋嗰啲即係地盤嘅工友呢，或者係外勤工作嘅人呢，佢哋其实只係喺户外食呢，即係将一个聚集嘅地点呢搬咗去户外嘅啫。 嗯。 其实嗰个卫生环境可能仲恶劣过一间已经干净过嘅食肆。 嗯。 可能喺个公嗰度有人吐一啖痰。 嗯， 你唔知㗎喎。 係啊，喺公园啊，即係係啦，露天嘅地方就差㗎环境都。 佢就有感染嘅机会仲大㗎。我真係我唔明点解啲即係官员諗唔到啦。咁我有个意见就係其实话呢，而家係可以开放返早餐同午餐嘅。六点钟嗰个呢取消可以嘅，因为个个都放工返咗屋企啦。咁如果佢早餐同午餐去嗰个食肆呢，可以按嗰间食肆个面积有几大，容纳几多个人，咁呢就可以有一个嘅限制。譬如嗰个系得500尺嘅茶餐厅啦，佢可以系容纳到20几人嘅，咁咪就20几人囉。咁而佢呢系可以分批按嗰个人数呢系俾啲人入去食嘅，咁每人可以限定去食45分钟啦。 45分钟都好长啦，都 系咁即系 或者再短啲咁啦。 或者再短啲人咁啊，我覺得就即係起碼都有30分鐘啦嚇，即係你食個飯盒得嚟都要即係落格啊咁樣。咁如果依個時間限制，佢哋食咗走咗啦，咁啊第二批又可以入去咯。其實係要即係靠嗰個食肆都要幫手係管 係啊，即係要維持秩序啦，正式嚇，即係要 keep 住呢個。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劉女士啊。 時間按嗰、那個即係嗰個食肆嘅容量，咁即係同埋咧就兩個人一台咧，佢其實而家好多食肆都間開曬，咁咧都係唔會話好密集嘅。 係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劉女士啊，咁因為時間問題咧，想聽多幾位聽眾，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电话机旁边咧，仲有一位郑女士嘅，郑女士你好。 系，我想讲，我之前咧都好惊佢立法话室外戴口罩噶，因为我已经谂到个问题，就系即系吸烟人士会去边度食烟啦。 嗯，咁啊唔好食咯，系啊，吸烟系。 即系咯，即系政府，即系或者嗰啲，即系医生就话叫佢哋乘机戒烟咁。有几多人会因为咁而去戒烟啦、 啊？但你觉得应该要特别俾佢哋优惠咩？即系出室外食烟 啊？唔系啊，因为我自己系响商场嗰度翻工嘅。 嗯， 咁本身即系有阵时有啲吸烟人士咧，已经系懒出去室外，影响后楼梯食烟。 嗯， 咁有阵时 即係話得多，咁佢哋都會出去食。但係依家咁樣喺室外唔俾食煙，佢哋咪喺商場後樓梯啊嗰度咁啊，除曬口罩咁樣去食煙咯。 咁嗰啲就唔得噶啦，根本就喺室內係唔得噶嘛。 但係咁邊個會管到咧？咁係咪一定即係個個食親煙咁？即係我哋見到係咪就去報警咧？咁一係咪要報好多次警咯？ 係即係有啲咁嘅，即係我哋叫做啊，即係乘機啦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鄭女士啊，咁啊食煙咧，這個就其實就室內一定唔得噶啦。而家香港好多地方室內都禁煙噶啦，咁喺外邊咧，其實都好多時都滋擾嘅。咁趁今次裏邊咧，就其實真係噶，不如戒埋煙去啦嚇，即係唔好喺外邊咧又除口罩啊，又噴煙啊咁樣。咁啊，到底大家即係對呢個新冠疫情之下咧，好多嘅現象、好多嘢嘅安排咧，到底應該係點樣咧？咁歡迎你可以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自由風啱啱喺度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喺個一啲建築群組嘅。爆了一啲嘅好多嘅个案啦，有十几宗啦。咁亦都系咧，今日政府嘅第一日咧，就系收紧嘅防疫措施咧，就系食肆啊全日禁堂食嘅。咁嘅情况咧，好多人大家睇到咧，都相当之唔理想嘅。咁我哋咧而家嘅时间咧，就系先听一节嘅交通同新闻咧，翻嚟我哋会继续倾一啲其他嘅话题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的情况，现时维园道和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段就比较多车的。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观塘道回旋处咧，现时就交通比较繁忙噶。宏照道有工程，部分路段有封路措施。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数收市报24883点，升110点，主板成交金额有1044亿几。期货夜市即月报24902点，升23点，成交1216张。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41.5跌2元，中芯国际28.6升2.3，美团点评193元升2元，阿里巴巴243元跌6，汇控35.75升9.5，港交所367.4升4.2，药明康德112.1跌8，小米集团14.9升4仙，康希诺生物246元升26元，中国平安83.3升3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中国盛木、东银国际控股、国盛投资、即时科研、东方汇财证券。五大跌幅股份是飞危控股、同景新能源、中地乳业、东建国际、宏海控股集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9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7点，升4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日元104.98，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新西兰元6.999，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港金现价报1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82美元，卖出1955.73美元。港汇指数系106.4，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 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常怡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了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在宏照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九点半，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十一座对出观塘方向的慢线是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规定，除非法官确信疑犯或者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否则不准保释。这个做法和国安法的总则指被告未定罪前都假定无罪，有没有矛盾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无罪推定是在普通法制度里面，也在很多其他国家里面都是一个刑事诉讼适用的原则。但是有无罪推定就不表示涉嫌犯罪人士或被告人就一定是可以得到这个保释的。所以保释的权利就不是跟无罪推定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根据现有的香港法律，在某些情况之下，法院都可以拒绝这个被告人的保释的。例如如果他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可能是潜逃去外国啊，或者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可能继续犯罪啊，或者呢认为这个被告人可能干扰这个案中的证人啊，在这些情况之下呢，根据现有的香港法律呢，法院呢都会不给这个被告人保释的。所以保释的权利呢是即有足够理由呢是可以被拒绝的。咁而家國安法基本上就係嗰個舉證責任咧，就需要咧由呢個被告人承擔，即係話佢係需要證明咧，佢係唔會繼續從事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除非佢證明得到咧，否則嘅話咧，法院咧就唔會咧係俾佢咧保釋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對於舉證責任嘅一個嘅轉移，就唔係話咧對於保釋制度一個根本嘅改變，因為根據現有嘅制度咧。如果法院認為這個被告人是有可能犯罪，那就不會是被他保釋的。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比較嚴重的罪案的情況之下，這個法院都不給這個被告人保釋的。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要去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去看国安法本身的条文。其实总则里面的第五条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被告人是假定无罪的，即是说每一个被告他在未正式接受审讯之前，他都是会假定他是无罪的。这个就会是起点，和一般刑事案件一样，都会是由控方是去举证，是去证明在毫无合理疑点的情况底下，这个被告是有犯到这个国安法下面的所列的罪行。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回国安法另外一个条文第四十二条的第二款的时候，似乎的情况就很不同了。因为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它是这样说的，它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字面上已经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被告他已经是犯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且他会继续进行这些行为，要由他去说服个法官他不会有这个意图去继续这些行为。所以同一般我们香港所奉行的一个假定无罪那个的宗旨就很不同了。 国安法十问。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 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佢而家個一百天線咧， 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翻嚟咧，同大家傾一個新嘅話題啦。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周崇明啊，打下招呼先啊，周崇明。咁我咧就依個時間咧，我就咁傾下關於立法會選舉啦。咁大家如果留意嘅新聞咧，都依度有講緊咧，就係、是、行政會議咧，就係話尋日咧就開會討論過關於個選舉嘅，就是否應該押後咧咁。咁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啦。咁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咧，如果係如期舉行嘅話咧，就應該9月6日咧就投票啦。咁距離而家大概啊，大概咁5-6个星期左右到啦，咁啊，但系咧就好多消息传出咧，就话咧政府咧就应该系会计划咧系押后嘅，咁咧就个讲法就话乜咧，就话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可能会引用呢个紧急法啦，就系押后呢个选举一年啊，咁啊至于造成嗰个真空期咧，就咁你一年里边点处理啦？咁咧议会里边都好多议事噶吓，尤其是批钱啊等等嗰啲，咁咧就政府咧就建议咧就由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咧系多做一年，即系变相咧延长多一年嘅任期嘅，咁但系呢个咁嘅做法。法咧係有咩法理基礎嘅咧？咁亦都係有啲報道嘅講法啦，就因為涉及一啲憲政安排咧，就可能係要提請呢個全國人大常委咧係做一個解釋，或者可能即係等於即係釋法咁啦，就去鞏固翻個法理基礎嘅嚇。咁好啦，咁周崇明你睇咗呢個消息，我諗你都有關注㗎啦嚇。咁你自己點睇嘅咧？其實對於個延期與否啊嚇，呢個立法會選舉， 我諗等咁嗰啲法理基礎嗰啲，我哋等陣會詳細同啲嘉賓傾啦。咁大家知道今日有兩單大新聞嘅，一個就呢個延期選舉，另外就即係港大解僱呢、這個即係戴耀廷啦嚇。咁、我覺得兩單新聞都有佢一個都幾類，即係其實都幾聳人聽聞嘅嗰兩個新聞，即係似乎大家喺即係7月1日國安法即係突然間通過咗之後咧，就呢類嘅咁樣好突然間又有一啲嘅即係新嘅動作咧，即係似乎即係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嚇。即係香港係越嚟越多呢啲比較。大家其實比較難接受，咁但係亦都係會即係層出不窮嘅一啲咁樣嘅即係 情況會出現嘅。 嗯，依啲算唔算係香港嘅新常態？我而家成日用呢個 名詞，係啦，比較多用 新常態就係即係好多變化，好多突如其來或者大家諗唔到嘅嘢嚇。係 啦， 咁係會不時就出現㗎啦。 我覺得兩件事另外一個共通點就係、是、其實都係散佈緊某種嘅恐懼啦， 嗯， 甚至係一種恐怖嘅氣氛啦。即係選舉就好明顯啦，係散佈緊一種病毒嘅恐怖啦。即係究竟、去排隊選舉咁你？其實喺室外嘅，跟住入去嘅時候，你可以限人數啦，可以戴口罩啦，即係好多方法去處理啦。咁、究竟邊個驚會因為投票去感染到病毒呢？嚇、 嗯， 亦話其實而家根本所有嘅無論食肆、外賣，即係你要坐喺條街度食嘢，又去買餸等等，其實更加容易感染到病毒咧。我諗即其實即嗰個取即延後選舉呢個理據咧嚇。究竟有冇一個即公共衛生嘅嗰個嘅 考慮 合理性，或者即背後有一個嘅支持咧？嚇、這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嗯，嗱，你提出一個疑問咧，周崇明亦都可以咁理解嘅。有啲朋友咧就叫你分析啦。就話咧，如果你按照呢個疫情咧，就都可以講得通嚇。咁但係咧，可唔可以用某啲措施？去即係幫助即係解決啲問題啦，即係正如頭先講啦，可能戴手套啊，因為政府最初公布都有噶啦嚇， 即係今次即係佢應該預咗噶啦嘛， 俾手套你等等嗰啲咁。咁而延期咧就唔係話延一年啦，你譬如因為按照而家個立法會條例，你可以14日啊， 佢 慢慢真係將個疫情一舒緩咗，就可以盡快安排啊咁。咁呢啲咁嘅安排都可以得嘅。咁但係到底政府要點諗咧？到底真係因為一個疫情嘅一個政治咧咁？咁啊，自由風咧歡迎大家係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不如请我哋位嘉宾出场啦。咁我哋就请到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汤家华你好， 啊你好你好。 系啊，嗱，我啱头先倾紧咧，就系讲紧话立法会选举呢个应否延期嘅问题啊。咁我哋咧就睇翻咧，就即系你自己一路都有回应过呢个话题噶吓。咁你最初咧就话咧，就刊宪之后咧，就似乎就几难再即系延后噶啦吓。咁好啦，咁啊最新咧，你觉得如果而家我哋听个新闻咧，几乎啲政府系话已经要决定咗噶啦，即系呢个延后。你自己觉得根据乜嘢嘅法理基础去做呢件事啊？ 首先咧，我一直咧都系回应传媒。詢問有關法律上的問題，咁我一直都係講緊即係法律上嗰、那個應該有嘅安排會係點樣嘅，咁第二點我想講清楚咧，就係、是、我唔可以評論特區政府有冇或者係幾時作出任何嘅決定，我係唔知道嘅，咁我只可以根據現時嘅情況去講講而家。在法律上那個情況會是怎樣、首先呢就以今日的疫情來看呢，如果你說九月我們都可以進行一個公平的選舉呢，我覺得未必是一個即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一個看法、因為我們星期一呢其實就應該呢就是獲到確認的候選人呢就應該展開這個選舉工程的了。咁但係喺而家嘅疫情睇嚟呢，其實就我睇唔到點有啲咩人可以做到任何嘅選舉工程，因為而家個限聚令就係兩個人，咁唔可以出街食飯，咁點樣去即係揾到啲選民去做呢個選舉宣傳呢，我覺得都係相當困難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喺啲即係知名度冇咁高嘅或者是冇一個即係主流政黨背景嘅參選人咧，係會好蝕底嘅。因為如果你知名度好高嘅人，或者甚至乎係即係現任又或者退任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市民對佢哋嘅認知度係高，同埋即係幾了解佢哋嘅政治立場㗎。咁所以佢就算做即係做得唔係好足嘅選舉工程咧，都有一定嘅支持者會投票俾佢哋嘅。但係呢個說法就不適用於一啲。即係知名度不高嘅，即係冇政治背景嘅、冇政黨背景嘅人士。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堅持九月去進行一個選舉咧，我覺得未必對呢啲即係知名度冇咁高嘅候選人係一個公平嘅處理方法。 係啊，湯家華，依度我想問一問你先啊，唔好意思，即係你聽講到個選舉工程嘅開始咧，就下週，即係如果按照個安排就要做啦。係啦，咁如果按照你咁講咧，即係如果係真係考慮呢個因素咧，考慮疫情，而又會影響呢個選舉工程，咁即係話應該呢個禮拜內就政府要有一個決定公布嘅咯。 我覺得 時間上係咪咁啊？ 我覺得應該係盡早公布嘅，因為你即係即係公平啲對待所有嘅候選人，佢哋係準備一個。 大約六個禮拜嘅選舉工程，亦都預咗大約六個禮拜選舉工程嘅費用。咁你如果你唔早啲講俾佢聽咧，可能佢即係要花咗啲錢落去，咁就唔係好公平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應該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盡快作決定嘅。 盡快嘅意思即係總之呢個禮拜內應該要宣布啦，可唔可以咁講？ 盡快啦，我就冇辦法，係規定。特區政府幾時要做個決定？但係 我相信呢個情況大家都了解嘅。 湯家華， 問題就係，如果我哋九月唔可以如期進行選舉嘅話，咁應該要押後幾耐咧？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睇專家嘅意見。即係盡量係以一啲科學嘅根據咧去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你押後幾耐咧，就會影響到。以哪条法例去押后这个选举，因为目前呢就最少有三条法例呢是会影响到这个决定的。立法会条例呢就只是赋予特首是可以押后14日、但在现在的疫情这么反复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14日未必是一个即是恰当 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下一次的选举。咁如果你唔係跟循呢個立法會條例嘅話呢，就一係就用呢個緊急法，一係呢就用呢、這個預防及控制職。預防及控制職好嘅地方呢，就係佢冇一個條文呢就話呢啲決定呢或者呢啲新嘅規例呢係可以凌駕於現有嘅法律安排。咁即係話呢就可能會同現時嘅立法會條例嘅第十一條呢就可能係相唔住第44条呢就可能係會有個衝突。咁所以剩返落嚟可能就係呢個緊急法啦。咁緊急法呢佢確係有條文講明呢，就係話緊急法以下作出決定嘅規例呢係可以有修改現有嘅法例嘅。咁即係話呢就算同呢個立法會條例有衝突咧，佢都可以係即係有一個修改或者凌駕於呢、這個立法會條例嘅法律嘅效力。 湯家華， 咁唔好嘅地方咧，就係我即係我講埋呢句，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條例現時係受到法律挑戰，咁佢嘅合法性仍然都未有一個最高最終審法院嘅一個最權威性嘅決定。咁所以个问题喺呢度咯。 好，咁所以如果系用紧急法嘅话咧，咁系咪即系似乎都会系即系构成一个宪制上面嘅一个几唔清晰嘅地方啦，或者系最终会有人挑战呢个决定？ 其实现时咧就上诉庭就已经确认咗呢、這个紧急法嘅合法性嘅，只不过因为而家就双方都会上诉到终审庭，咁终审庭仲未有一个判决。咁所以喺呢方面咧，確係如果你特區政府現時係引用緊急法嘅咧，就有啲人就可能會認為唔係過於尊重呢個終審庭。咁但係如果形勢所逼，我諗都冇辦法嘅，都係要引用咗啲條例先。咁如果終審庭認為呢個條例係唔合法嘅，或者唔合憲嘅，咁可能就要再重新去處理過。 咁另外，但係涉及就嗰個立法會任期啦。即变咗，如果真係一年嘅话，咁有一个叫真空期或者空窗期，咁系咪都系用返即系呢个立法会嗰、那个即系用一啲紧急会议去处理紧急法案呢？即系你觉得呢个 我又唔系太过担心，因为现时嘅法例第十一条呢系有啲已经赋予一个权力可以处理啲紧急嘅事项嘅，特首系可以要求立法会主席召开特别会议。而上一届嘅议员咧，亦都会被法律下喺法律下咧，系被视为一个合法嘅议员。咁即系话咧，立法会系可以处理所有需要紧急处理嘅问题。至于话系咪可以处理晒所有问题咧？咁我觉得就唔可以嘅，只可以处理一啲紧急嘅问题。咁但系就喺未计一年如果唔处理啲。恒常嘅问题系咪好大件事呢？咁我哋过去一年都知道睇到立法会都停止嘅立法工作咗超过7个月嘅时间啦。咁就即系我哋都仍然可以照常运作，亦都睇唔到有啲咩大嘅事件出现。 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就如果係沿用返立法會條例第十一條去處理一啲緊急嘅事項呢，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應變嘅方法，我就自己唔係太過擔心呢方面嘅嘢。 湯家華，但係你成日都提到呢，即係用一個緊急法嘅話呢，即係個法理基礎啊，即係夠唔夠實證呢，即係都係一個考慮嘛。咁所以而家亦都有啲講法呢，就不如就係即係可能要用到人大釋法，即係由人大嗰邊呢賦予一個咁樣嘅權力，或者做一個解釋啦。咁係咪需要做呢個步驟啊？ 理論上當然係嘅，理論上亦都喺法理上呢，如果係人大作一決定或者解釋呢，呢個係最即係無可挑戰嘅一個做法。咁但係喺而家個敏感嘅情況呢，如果人大係喺呢方面做咗啲決定嘅話，或者係釋法嘅話呢，我又恐怕引嚟國際間即係進一步嘅批評，甚至乎可能引起即係引到進一步嘅制裁特區嘅行動。咁就我覺得呢方面就所有人都唔希望見到嘅。咁就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我希望我哋如果引用自己嘅法例可以處理得到嘅，咁啊當然係最好啦。 如果係釋法嘅話咧，係邊一條條文嗰度入手，或者係由嗰條條文裏面進行？ 我需要處理嘅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延期長嘅時間咧，咁可能會牽起咗一個問題，就係下一屆嘅立法會嘅任期應該係三年或者四年咧，或者點樣咧？咁呢個憲制上嘅問題就特區政府係解決唔到嘅，係因為一個憲制問題，咁啊必須要由人大常委會去解決。咁呢個就會可能就好似即係上次即係董建華先生佢離任嘅時候所引致嘅問題，就需要喺有關嘅條文度去解釋。咁嘅情況，立法會嘅任期應該係三年啦，定四年。呢個都呢個係可能無可避免嘅。如果我哋將個選舉日壓頭到，即係推遲到好後嘅話，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湯家華。 OK。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啊湯家華啦。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立法會選舉係咪應該延期嘅問題咧。咁呢個問題咧就一路即係媒體都報道緊啦，就政府似乎係考慮緊啦嚇。咁到底係咪要押後咧？似乎都唔能夠拖太耐去宣布啦。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 好，大阪府愛知縣同沖繩縣嘅病例單日創下新高。大阪府多221人確診，是首次單日超過200人感染。愛知縣有最少160宗病例，沖繩縣新增44人受感染。東京都一日新增250人確診，是連續第二日超過200宗，亦是連續21日超過100人染病。年紀最小患者不夠10歲，20和39歲群組佔64%。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話：全國目前已經出現550個群組感染，要盡快控制疫情，避免病毒擴散，會繼續派專家協助地方政府抗疫。天氣方面，高溫觸發的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本港方面，過去幾個小時，新界北、荃灣同埋九龍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近军营，龙翔道龙尾在虎山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路面现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协和街至裕民坊那段就比较多车啲。 九龙湾的宏照道，因为有些工程要进行，宏照道西行线近住丽晶花园十一座对开部分慢线就需要临时封闭，比较繁忙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西行线近住天星码头，一路去到这个太空馆段都是比较多车。至于新界方面，现在大埔的丁角路就部分路段比较多车的。丁角路因为有工程，西行线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美督路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现时就东行去新良潭路那边就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和丁九段比较多车的。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美林村段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而早少少提大家呢，就是这个青沙公路呢在凌晨时间会有工程的。在凌晨的一点去到清晨的三点钟，青沙公路南行九龙方向通往大围积运街的支路呢会临时封闭的。咁如果届时呢大家会揸车经过度的时间要改路行驶啦。青沙公路凌晨时间呢会有工程，咁会有啲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而家个一百天线咧， 可唔可以侦破啲主要阻力线咧？ 我估计都升穿咗250天线。 俾一个周线图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竖起咗耳仔都唔明点走位啊！ 投资新世代，听得仲睇得噶嘛？ 咪系逢星期六上昼9:04，黄师傅、关教授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分享投资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立法会嘅选举咧应否延期嘅。咁啱啱喺新闻之前，我哋倾嘅咧就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噶，对呢个话题。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我周崇炳，我哋同阿汤家骅一路倾开咧，咁佢就都解释咗啲从法律上嘅观点考虑啦。咁我自己其中一个疑问咧，就系话，虽然你系延长咗一年啦，举个例，好似而家嘅报道咁讲，亦都做咗啲法律嘅安排啦。咁但系嗰一年里边咧，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正规嘅议会咧吓、或者系咪按翻即系正常嘅所谓嘅运作咧？因为正常运作嘅意思，譬如逢星期三要开会啦，应该系要成立翻个唔同各个嘅委员会啦，应该就要有财委会啊等等啦吓。咁啊，即系呢个先叫正常运作啊嘛。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呢个议会其实就系功能好有限啫。咁啊，所以到底呢个延长期之后咧，其实个运作系点，同个职权系咪要有限制嘅咧？咁其实我谂一系列嘅话题咧，或者嘅议题啊，都需要政府去澄清嘅话。 我谂即系现阶段就我哋都即系一路好执着咁样去讨论紧嗰啲叫法律依据啦。咁呢个亦都系必须嘅，我相信即系香港一个。即係法治百幾年嘅一個社會嚇，咁、但係即係亦都會睇到就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無論反修例運動一路去到而家即係疫情等等咧嚇，即係越嚟越多嘅一啲嘅唔同嘅情況或者一啲嘅事件咧，似乎就政府係越嚟越傾向用一種叫緊急狀態呢、這個概念嘅，係一個都係學術界好常會碰到嘅概念嚇，就係、是、其實就係有別於憲制已經。 清楚界定嘅啲情況。咁呢個用法咧，其實喺即係全世界都好普遍嘅。咁但係就當然佢有佢嘅一啲原因啦，譬如災害啊、戰爭等等啦。咁但係同時亦都會係即係有另外一面啦。當然就係會對一啲既有嘅一啲憲制安排啦，或者係傳統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呢個當然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即係對成個法治又好，成個憲制嗰個嘅即係穩定性或者延續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 嗯，阿周崇永你啱講咧，即係我哋咧即係都好似繼續好認真地從個法律上去研究，即係到呢件事要點做咁。咁呢件事咧就其實都反映咗，即係香港人咧其實個法治觀念都比較強嘅，即係我哋即使而家見到有啲嘢好似越咗位。或者其實咧係想喺一個制度或者即係我哋常規之外運作咧，我都嘗試去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去理解，或者咧提供一個法律嘅角度要去點樣討論呢件事。咁其實呢件事係香港係好嘅，係咪先？即係對香港係嘛？ 即係頭先湯家驊都好認真我哋討論緊啦。咁不過我記得佢早幾日都一路仲講緊係，即係其實喺立法會條例裏邊有一個即係可以延後14日個安排。我相信嗰個咧。就大家相對嗰個可以接受，因為一個比較清楚同埋即係社會係有共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延期去到三個月、半年甚至一年咧，咁呢個就真係非常之例外同一個特殊嘅情況啦。即係唔單止係因為一啲特殊情況，即係稍為延後咧，而係實際上係對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啦，即係未來一年嗰個真空期啦，以至到係。即係嗰個任期會被打亂等等咧，其實喺立法會條例或者基本法咧，其實都係一定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如果用一個即係好特殊啊、好例外嘅情況去處理咧，其實就會第一招惹好多嘅一啲嘅爭議啦。當然，另外亦都會令到香港人係特別會擔心啦。即係譬如你延低一年，即係正如我頭先一路強調就係而家越嚟越多例外情況，咁你難保開咗個缺口，特區政府下個月又會。即搞第二壇，越嚟越即所謂即放膽去即利用呢啲咁樣嘅權力，咁會唔會有變一年變兩年咧？兩年變四年咧？以至到即以前台灣有所謂萬年嘅國會，啲老人家即推輪椅啊等等，咁都仲要去開會，即其實即雖然好似好誇張，但係喺香港會唔會真係越嚟越嗰個憲制崩壞嘅時候咧？呢啲嘢係即係似乎距離我哋又唔係真係咁遠喎。 係啊，我哋覺得法治咧，始終係香港其中一個即係好重，即係大家都珍而重之嘅一個核心價值啦。咁啊，點樣可以依法辦事咧？咁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如果延後14日咧，就係一個好緊急嘅狀態嘅啫嚇。咁啊，但係如果你要延長咧，超過咁樣咧，即係超過咗個立法會條例嘅安排嘅規定啦嚇。咁啊，政府一定要詳細考慮啦，到底要公眾關心嘅議題，或者公眾關心嘅咧，係咪能夠真係解釋到咧嚇？係咪能夠真係服眾？咁我哋希望咧就要再观察个事态发展啦。咁好啦，咁我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咗我哋另一位嘉宾咧，同佢倾下关于个话题啦。咁就系选举观察计划成员同埋浸大嘅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嘅陈家乐嘅。陈家乐你好， 陈家乐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立法会咧，可能即系而家讲紧咧系一个延期，即系进行个选举啦。咁好啦，咁你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嘅分析啦，即系如果系要延期嘅话咧，而家政府提出嚟嘅理据咧，充唔充分啊？你觉得？ 不充分。亦都个制度或者机制上边咧，大家好似俾政府或者啲消息人士提供一啲嘅谂法带住走，包括头先同汤家骅行会成员嗰个讨论都系。其实现行机制咧，各位。大家要知道选举管理呢我们有一个法定独立的机构在做的。那个叫选管会是不是主席是冯华法官是不是所以呢有趣的地方呢就是选管会本身已经有一个危机的处理的委员会在这里。里面有政府官员的了冯华做主席。咁就我哋好似唔記得咗啦，完全成件事忘記咗，就喺度講一啲緊急法啦，點樣去喺立法會條例裏面揾啲空子啦，再搞唔掂就人大蓋個章啦。咁所有嗱，好矛盾，亦都好奇怪嘅地方咧，人哋玩緊飛象過河。嘅時候就去幫佢諗下啊，點樣可以自圓其説，一定講得通嘅法律上面。周崇明，你講得啱嘅，佢一定講得通嘅。佢揾人大禁個制容乜易啫？而家呢個世界大石砸死蟹。喺今年五月嘅時候咧，我想大家即係回一回帶，建制派嘅議員其實已經喺立法會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咧睇過一份文件，當中係講咗喺疫情下邊要做一個安全嘅選舉。安全嘅意思咧就係話係可以做到防疫。 是可以保障公共健康安全，同埋鼓励到市民唔使太过担心投票会惹嚟一啲嘅即係健康嘅问题。咁佢参考咗係当时已经係发生咗嘅，譬如话南韩嘅选举啦、大选啦，係一个好成功嘅亚洲区嘅经验、亦都有以色列嘅一个选举啦，当时有两个啲比较突出嘅国际社会係讨论得好多，包括我个选举观察计划睇緊嘅嗰时。咁到今时今日呢，即係都有啲数据返嚟啦，由今年年初疫情爆发去到而家即係7月26日为止呢，已经有63个国家同埋地区呢已经係预期或者稍稍迟缓之后再做呢个选举呢係完成咗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已经係落后到去到点讲呢，即係好第三世界或以下嗰种情况、政府嘅效能係完全做唔到一个选举、或者佢有啲建议嘅行为守则，大家要戴手套啊，戴呢个口罩啊、消毒啊、量体温先至投票啊，等等等等，係做唔到㗎啦。香港人是不会听话的，香港人乱晒大龙的政府做不到執法的了，那可能就有个理由了，我觉得那时候就理由充分，因为 是做不到。但似乎现在政府一直以来突然间个急转弯呢，我觉得是不是疫情那么简单，而是很多朋友都有提过的，最初最提得大声关心要借疫情来再讲亚洲选举的呢，最大声讲呢就是有不知道多少10万的大湾区的选民啦，所谓可能在香港都不是有个定期的居住的地方。 回不到来投票啊。 是啦，又回到投票下来有14日回上去有14日，然后又检测又核酸又报告，可能成本很高。所以很担心。早嗰排呢亦都听讲过呢，即建制都见过呢一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要求绿色豁免认证嘛。咁又傾唔到結果，咁所以嗱，你唔好介意，即係市民或者我哋嘅心目中睇呢件事嘅時候咧，就唔係俾政府即係帶住走咁簡單，係睇咗全局之後，發覺佢哋係關心嗰個選情。可能关心疫情啦，如果关心疫情就唔该你去搞好个疫情先啦。而逻辑上呢，容许我讲埋一句，逻辑上呢就係咁嘅，世界各地去做呢个嘅防疫抗疫同时做选举嘅时候呢，你会留意一到呢，冇人会同你讲话等疫情舒缓咗先选举啦，因为冇人知几时会疫情舒缓啦，第一。是咪？咁第二亦都唔知道咩叫疫情舒缓嘅指数系咩啦，我哋呢个政府都讲唔到俾你知㗎，系咪？争取亚洲选举嗰啲都讲唔到俾你知㗎。咁一年之后如果又唔得咁又点呢，系咪再押后呢，系咪有冇指标嘅呢，有冇问过卫生专家意见呢，都冇。反而系点呢，逻辑上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既然政府决定咗选举系人民主权嘅体现，换届选举尤其重要，唔能够轻易去改期。或者是令到而家嗰班人繼續坐多一年看守落去，咁啊，即係俾人覺得係機會主義啦，咁講啦，咁所以咧，佢就既然係咁，大家就要幫手啦。喺決定咗選舉日之後，大家要盡量去協助大家壓低個疫情。所以個結果咪就係靚咯，個數咪好睇咗好多咯，個因果關係咁樣樣嘅。 陳家樂你好。 你好。 喂，其實即係所謂亞後選舉呢樣嘢咧，唔係第一次聽噶嘛。去年啊，一路枕住好耐都已經經常去提，譬如去年區選都有曾經有呼聲話要押後啦。咁不過阿馮話唔睬佢咁啦，係咪？咁所以即係你覺得而家呢個疫情就似乎只不過借口啦，咁但係有冇實質證據覺得其實呢個完全係一個政治嘅操作呢？ 我留意到譬如港台新聞啦，即係劉兆佳教授咁，佢都有個即係新聞講，就係民主派選情呢就唔係押後選舉嘅因素咁。咁容許我即係講返轉頭，咁建制派嘅選情會唔會係押後選舉嘅因素呢？咁因為我不能夠去猜度，即係到底北京諗緊乜，或者林鄭月娥作為特首諗緊乜？實實在在嘅咧，就係當周崇明你提啦，有啲嘅個別嘅零星嘅建制派嘅議員提疫情個因素嘅時候咧，佢同時間都講緊大灣區有選民翻到嚟投票，政府做唔到綠色疫症嘅豁免，而豁免嘅安排咧，最近亦都成為咗第三波嘅元兇，係咪啊？即係所以你見到成件事嗰個緊扣嘅位置就喺呢一度。咁而家講嗰啲用咩法律啊、人大釋法啊點樣咧？其實喺度轉緊空子啫嘛。 咁啊，陳景祥，你講得啱嘅。頭先唔好意思啊，你講得啱嘅，因為立法會嘅緊急會議，即係講緊立法會條例第十一條，唔可以咁樣俾佢彈性地解釋到你可以做曬平時做開嘅嘢嘅。而嗰個會係要由林鄭月娥去落 order 先開到嘅。咁議程應該都係佢決定㗎啦。咁仲講乜嘢再制衡啊、監督政府啊？即係嗰個憲制嘅破壞咧係好大。簡單一句咧，就唔係淨係 DQ 議員咁簡單啦。而家嗰個新嘅劇本咧係 DQ 議會、DQ 立法會選舉。 嗯，陈家乐，我哋听到咁讲咧，即系我哋都留意到咧，即系话喺国际上面咧，有冇一啲即系真系因为疫情安排，即系而要押后选举啦。咁亦有啲国际组织咧，睇过一啲资料嘅，咁亦都有咧，系真系话因为疫情咧要推迟选举，即系都有嘅。咁咧就你头先提到咧，即系话点，大家点解一路都谂紧啲法律咧？咁即系其实都真系香港人嘅一种我谂思维嚟嘅，即系希望我尽量喺啲法律上可以有啲解释先啊嘛，系咪？即系你件事唔好即系完全走晒样啦吓。咁但系到而家呢个地步咧，到而家呢个地步咧，咁你觉得嗱？如果政府真系我哋举个例咧，而家个新闻一路都讲紧啦，如果真系要押后一年噶啦，咁好啦，咁到底对个选情或者对成个政治生态有咩影响咧？同埋呢段期间里面嘅立法会应该系一个乜嘢嘅立法会咧？因为你自己都做过议员啦吓，系咪应该继续系一个维持原来嘅功能咧？系点样咧？咁因为呢件事对香港嚟讲都系史无前例嘅， 冇错。 咁呢啲方面你哋譬如话系观察呢个选举同埋亦都观察呢个议会嘅咧，会系点睇呢件事啊？ 如果你讲紧世界数字先啦，好快讲一讲咧，即系初初有啲人就话啊，唔系，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押后咗选举，好似好大条道理咁。但其实唔会即系论尽到完全喺呢个嘅疫情期间唔做任何嘢嘅，反而都系疫情期间咧，去到7月26号咧，已经有63个国家同埋地方咧做咗选举啦。系咪包括一啲其中已经系话押后咗，但押后咗都唔会无限期押后噶嘛，都喺呢一年之内做翻选举咁解啫嘛，做好啲准备咁解啫嘛。咁所以即系大家睇，唔好做标题党啦，或者我成日教书咁讲，冇睇住啊，都系大部分都系咁，所以我哋跟大部分。咁呢个系反智噶嘛？呢个讲法系咪先？咁要睇实际内容，同埋香港唔系冇能力去准备。讲咗咧，五月嘅时候，选管会已经交代咗喺政制事务委员会点样做到呢个选举系安全可靠，同埋兼顾到即系公民权利。好啦，睇翻法律亦都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点解要人大出台呢？就因为。基本法69条是规定了所谓立法会的任期是几耐的。是4年啊嘛，咁所以頭先有啲議員或者行會成員或者會講啊，唔緊要，而家做住先。嗱，而家嗰班係叫第六屆嘅立法會議員，任期係去到9月底嘅啫。咁點樣再重新詮釋嗰個任期呢？即係譬如話啊，緊急會議可以用翻而家做緊嗰班繼續做，但係第11条嗰度講得好明嘅，個任期完結之前呢，嗰啲就梗係可以開呢個緊急會議啦。因為個理解就係話喺個選舉正常嘅9月嘅選舉之前呢幾個月，如果真係有啲事真係好緊急，咁由行政長官去召開一個緊急嘅立法會會議，就處理啲好緊急嘅問題，好聚焦嘅，就係咁啫嘛。而家有啲人就將嗰個概念延伸第六屆。嘅立法會議員本來做4年嘅，而家做多1年咁先算，咁已經係同基本法嘅69条嗰個理解咧係有相違背。咁而家大家就好似俾政府或者某啲嘅輿論領袖就帶咗去諗，嚟緊嗰屆應該係第7屆啦。咁到底係做3年啦，定係做4年？我覺得嗰個其實一個好次要嘅問題，係嘛？應該關心嗰啲情況就係本來係有任期限制嘅一個議會嘅秩序咧，係因為一啲好奇怪我想象唔到嘅考慮。而家就要破壞咗佢，而此例一開咧，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你用緊急法又咩都好，或者用人大幫你扭曲基本法都好，你可以隨時隨地可以改變嗰個球例、嗰、那個遊戲嘅規則。而講到堂而皇之，一係就抗疫做理由，一係咧就係因為排隊都好危險啦。又咁講，係咪地球都危險啦？係咪？咁你講咩啫？冇嘢好講啦，講到咁，然後仲有一點好奇怪嘅，剛才我聽到就係話唔公平。其實我自己參加過選舉，我都做過新人，我都有知名度嘅問題，個個都好多都有。但係嚟緊係有選舉論壇噶嘛？其實最多在香港社會裏面大家睇嘅，除咗大家上網睇嗰啲候選人點樣做嘢之外，選舉論壇好公道啦，有曬時間限制，有曬安排。如果個個大嘅傳媒都做選舉論壇嘅時候，你使乜驚選民唔認識嗰啲新嘅選即係候選人，同埋嗰個公平嗰個準則喺香港嘅選舉好緊要，時間上嘅公平準則好緊要。而落街拉票，而家係2个2个，咁咪2个2个咯。有人翻工，有人放工，你都可以落街拉票噶嘛？系咪打招呼？你可以落街嗌咪，你可以用呢、這個選舉嘅車隊去到 拉票都得㗎。咁所以我就覺得好莫名其妙。 即係好多安排係可以做嚟去處理。 咁所以即係唔好意思，我好長氣，但亦都好猛整一樣嘢，就因為香港唔應該嗰個論述同埋論證嘅水平同呢個管治嘅水平一齊咁快墮落落去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陳家樂。 唔好意思。 係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選舉觀察計劃成員啊，浸大嘅副教授啦。陳家樂㗎，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咧係咪會延期呢個進行立法會選舉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啊，已經有一啲朋友接通咗啦，咁啊同我哋傾下先。咁就係歐女士嘅，歐女士你好。 啊，你哋好啊。 係啊，請講啦。 係啊，其實咧，我可以有權利去投票咧，以來咧，我從來未缺席咧任何一個投票嘅日子嘅。但係咧，我今年呢，即如果佢真係喺9月6号嗰度呢去即係继续呢个举行呢个投票，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呢，我为咗家人着想，我为咗我自己嘅健康嘅问题呢，即係嘅风险啊，我一定唔会投票。因为就去年个即係区议会啦，你支持边边都好啦，咁但係每一个人都要投票，我起码我个区啦，我企咗喺个两个钟。咁嗰两个钟人又多，仲喺一个即係密封嘅环境入面。咁喺今時今日其實係十分之危險㗎喎。喺幾個月之前呢，我仲好大聲咁講，我唔驚呢個疾病，或者我唔驚呢個叫做呢、這個新冠病毒啊，因為病咋嘛，咁幾時都有病㗎啦咁樣。但係我而家先突然發現，喂，原來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病，佢一傳幾，然之後呢真係嗰個傳染力呢係好強㗎。咁頭先又或者你哋訪問嘅好多嘅唔知乜教授、乜教授，都係講嚟講去一點，史無前例呀，史無前例呀，所以呢樣唔得，嗰樣唔得。我想問呀，過去嗰一年以來呀，有乜嘢係曾經發生過㗎？就係呢個停擺呀，行出街人都見唔到一隻，喺一個working days normal 嘅 working days 都冇嘅情況，你試過咩？我未試過，我未見過。咁好啦，你講話又話新加坡又投過票，然之後咩韓國又投過，到新加坡今時今日係每日都仲有幾百宗嘅 case 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想要嘅咩？我想完全係零啊！或者我想去翻一個正常嘅時候啊！ 明白，唔該曬你，歐女士。咁咧就歐女士就話咧，就如果係有疫情嘅咧，佢就唔會投票啦。咁啊，到底就係你嘅啦。咁諗法係點咧？或者你睇法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繼續有位黃小姐咧接通咗嘅。黃小姐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我都贊成係延遲嘅，未必一定要半年，但我覺得九月就去投票咧，我係有擔心咯，我有憂慮咯，因為即係我以前有好多街站啲議出競選嘅人啊，佢會出嚟講下佢嘅意見啊咁樣，咁我哋會有佢嘅資料。但係今年暫時我未見到有咯。同埋咧，因為要俾多啲機會啲後生啊，多咗啲後生嘅人出嚟選，但係我連佢係邊個，係咪佢出嚟選，我而家都唔知點投佢咧。我覺得應該延遲，俾啲市民知道曬啲資料，然後先至去投票。 好啊，唔該曬你，黃小姐。咁咧就正反意見都有啦嚇，咁啊即係到底係咪應該要延期咧？嗱，如果係按照嘅疫情嘅話咧，咁啊當然要希望疫情能夠平復啦。咁但係如果用一年嘅時間咧，咁係點樣決定嘅咧？咁呢陣時應該係觀察下某個時段，即係唔需要一定咁長嘅。咁又係咪得咧？咁啊，周仲明，你覺得係咪呢個時間係點樣去衡量咧？即係如果係真係一年嘅，個理據在邊度？ 不過究竟實際上而家嘅疫情，當然大家都即係同意係好嚴重啦嚇。咁但係究竟同嗰個選舉延期個關係實際？實際上係咩咧？即係咪真係驚排隊，抑或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特別係高風險咧？嚇，咁呢個我覺得始終都係要有啲公共衞生嘅專家去講清楚，或者係即係政府真係要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亦都要有好清晰有呢個理據，而唔係即係話延就延啦。 係好啊，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陣咧，先聽聽新聞，翻嚟仲有自由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3宗属本地感染，累计3002宗嘅确诊，24名患者离世。 新增本地個案入面，67宗同之前確診者有關聯，46宗嘅感染源頭暫時未明。堅城梁氏建築公司群組再增加4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公司大部分員工都喺辦公室，個別人士冇戴口罩，估計可能由此傳播。另外，瑪嘉烈醫院有4名支援服務員工初步確診，其中3人在同一個病房工作，另外有1人在腫瘤科工作。張竹君提醒市民不應該聚集一起吃飯，應該盡快吃完飯戴回口罩，盡量避免在廁所吃飯。他又說已經邀請港大做基因排序，最多排序的群組是在賓記延伸的個案，亦都發現有幾組患者的基因排序相似，有個案和某些輸入個案基因排序相似，但是難以斷定感染源頭。他又說警方除了提供超級電腦協助分析，亦都派人進駐中心協助追蹤個案。醫管局說最快可以星期六啟用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中心，初期會先開放100張病床，接收20至30名病人，有需要的時候再擴展，亦都會從不同醫院抽調醫護和文職人員到亞博。另外，伊麗莎白醫院一名76歲的確診女患者今早離世，醫管局說她有多種長期病患。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年紀較大或者患有慢性疾病，屬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高危人士，若果受到感染，病情會容易惡化和增加死亡率。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一間網絡安全公司指出，中國黑客在過去3個月入侵梵蒂岡的電腦網絡和駐港代表辦公室，懷疑與中梵即將就主教任命的談判有關。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捍衛者。發言人汪文斌說，在調查網絡安全事件的時候需要充分證據而不是推測。紐約時報說，一個為中國政府工作的黑客組織入侵教廷駐港辦事處，除了希望獲取談判資訊，還可能為了監察教廷駐港機構。中方懷疑教會協助組織反修例示威者和提供支援。經典音樂劇《歌聲魅影》的製作人宣布，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這套有34年歷史的音樂劇將會永久在倫敦西區停演。製作人說，受到疫情衝擊，很多劇院關閉，即使重開亦都要遵守很多社交距離限制，對財政構成嚴重影響，形容對業界是災難，因此作出停演的決定。歌聲魅影1986年首次在英國女王陛下劇院首演，是倫敦西區第二長壽的音樂劇，至今仍然大受劇迷的歡迎。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偏東風。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小榄。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小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返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比较车多繁忙一些。提一提大家啦，宏照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听朝早的9:30，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11座对出，观塘方向的慢线是封闭了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首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令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最近新冠疫情在香港再次严峻，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另外向港大的前线医务工作人员致敬。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我啱啱喺新闻之前咧，倾开呢度底立法会嘅选举应否延期咧，咁啊，咁今日有埋我哋嘅评论员啊，周崇明同我一齐倾嘅。 大家好。 咁之前我哋倾下咧，就言犹未尽啦。咁啊，仲有一位听众咧，就打咗入嚟咧，同我哋想发表下呢个意见嘅。咁就系李先生嘅，李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听唔到？ 系啊，得噶，请讲。 系啊，咁啊，我就觉得如果一个有责任承担，亦都唔怕即系选举嘅政府咧，咁就应该尽力搞好，即系尽快去安排个选举嘅。咁因为延期咧就无可厚非，我觉得系一个合适嘅时间咯。咁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就好似所有嗰啲即系官员又好，建制派或者政府嘅态度，一开波未有疫情已经讲定，即系未系咁严重嘅已经讲定延期咧，你好难咧令到个市民去信服，究竟系疫情问题啊？定是选情问题的。在这个坊间呢，况且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方面呢，根本就是办事不力，不听专家意见啦。好奇怪，点解会有咁多豁免，而又冇我哋好叻嘅，即系好似台湾、澳门咁样，变成而家好似一个唔知咩地方咁样，搞到今日要食饭都要咁啊。咁你好难令到市民咧去质疑，甚至乎质疑你个疫情究竟系因疫情而 delay 个选举啊，定系你想 delay 个选举而制造个疫情咁差嘅情况噶？你要释除市民呢方面嘅疑虑，系唔系应该要更加去关注，即提高嗰个选队嗰、那个嗰、那个关注度 ，instead of 你一开波就已经系话一年两年咁样样咧，系 嘛？明白， 呢个我就系意见系咁啦。 好啊，唔该晒李先生。咁李先生亦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到底延期系咪一定就需要一年咧？咁吓，咁呢个咧即系到时政府谂一定要做一个解释啦。 或者一年后咁，如果又有疫情咁又点咧？ 系咁，希望一年内即系可以解决到啦吓。咁但系而家真系唔知嘅，咁到底政府要点处理咧？咁呢个一定要好小心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咧，就系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政治理由嘅考虑啦，咁同埋都有啲人提到咧，就系国际社会咧点样睇香港呢件事啦。 冇错。 咁即系到底你系咪即系要好牵强或者好夹硬嚟啦吓？咁呢个再对香港嘅国际声誉咧，会系造成一啲影响噶，系啊。咁我谂大家有兴趣咧，就继续我哋会继续留意个问题啊，留意个话题嘅。咁好啦，咁周崇明，我哋咧就暂时关于立法会应唔应该延期咧，就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就想开另一个话题咧，同大家讨论下嘅。咁呢个话题咧，都喺呢两日嘅新闻里边咧，都报道咗好多嘅。咁就系关于呢个港大嘅校委会咧，就通过咧系解雇呢个戴耀廷嘅。咁咧就个事件咧就系做出咗决定啦。咁最新嘅消息咧就话戴耀廷咧就希望咧能够系向呢个林郑月娥咧就系提出咧就系要求提出上诉啊，咁咧就强调咧就唔想啊伤害呢个香港嘅学术自由噶。咁周崇永你自己都系呢个大专界啦， 系我都 学界啦。咁好啦，咁啊今次里边你觉得校委会啊，即系港大呢啲做咗啲咁嘅决定啊，同埋即系咁样嘅处理手法里边咧，你会点睇啊？ 我想虽然个事件都叫拖了很多年，包括即戴耀廷入狱啊，或者很多的一啲嘅讨论，但是似乎呢个消息出嚟，大家都仲系觉得很轰动嘅，即系话校委会咧，佢系冇任何解释啦，吓，同埋系其实系之前港大有其他嘅一啲机制处理紧噶嘛，包括呢、這个即系教务会啊等等，吓，咁点解即系突然间会有一个似乎冇一个好合理或者即系等紧，譬如终审庭上诉吓，未有结果之前要斩钉截铁要做一个咁嘅决定咧，咁所以系令到大家都几。感覺上是幾震驚的，其實。 是啊，咁嗱個消息就係咁講啦，就話咧係尋晚咧，港大嘅校委會係尋晚啊，就是、以大比數通過嘅，咁啊應該呢個比例咧就係即係個比數就18:2。 哇，18:2啦， 即係18票係贊成，即、就、係、是、解僱佢啦。咁咧就係即時係解僱咗呢個戴耀廷嘅。咁咧就呢、這個決定咧，正如周崇永頭都提啦，就係港大嘅校委會啦，就另一個組織，就其實就唔係咁嘅意見嘅，大多數咧認為咧就唔需要即係解僱佢嘅。咁當然亦都有另一個理由咧，就話咧就佢而家進行緊上訴，可唔可以咧即係觀察睇埋嗰個法庭點判先係嘛？因為你而家都係講緊佢即係用所謂 misconduct 啊嘛，即係你即係嗰啲行為上嘅問題。咁但係都冇即係考慮呢啲因素啦。咁而且係要用一個即時解僱一個咁嘅決定添。咁件事係的確係即係我諗引起好多人嘅震動啦。因为即系大家知道都系戴耀廷，我谂起即系最近呢几年里边咧，都提出咗好多即系好有争议嘅方案啦，即系或者系对政见，即系佢嘅政见啊，或者 包括35+啦， 系啊，即系最近35+呢个就引起最大嘅讨论啦吓。咁但系周崇永亦都你即系我谂你都仲有啲意见想发表啦。咁你觉得其实一个学者咧嗱，即系佢系当然系一个即系学术界里边咧系工作啦。咁但系佢亦都提出真系好多嘅政见噶，即系尤其是系即系会影响到个社会嘅呢两方面咧，其实从一个学校的角度的时候是怎样考虑的，应该 我想即当然是个政绩那里他是不是可以履行到他的职务，他是不是达到一些即指标或者一些要求，如果是的话呢，我想每个人上班都是一样，放了工你做什么呢，其实关那个学校什么事或者关那个雇主什么事呢，当然也在这件事上很清楚看到呢，即昨天那个解雇呢就不是基于一些校内既有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的评核的准则嘛，而是突然间校委会做一个决定，而且呢这个决定即校委会我想即很明显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清楚，或者我们要去找一些即成员来讲，也没有人会即公开 去解释他的原因，但最令人意外呢就是昨晚在同一个时间原来中联办会发稿的，就好像是帮校委会解释了即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即係必須做嘅一個決定咧，以至到咧佢裏邊係即係似乎係即係用咗好多咧係好政治化嘅一啲字眼嘅，即係變咗令到我哋好清楚睇到咧。第一，呢、這個唔係一個大學本身嘅內部嘅一個事情。而是绝对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是啊，你刚才提到中联办呢，他那个声明呢就这样，中联办的发言人说呢就是港大校委会呢根据香港大学条例把戴耀廷逐出校园呢是对校规校纪严肃性的坚定维护。那你就是比较奇怪一点的，那这个是一个大学的事啦。那就是跟中联办那里发这个声明呢就似乎是好像就是很支持这个决定的这样。那令到件事呢就的确的是无可避免就染了很多政治的色彩在， 所以第一就这个变了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就是令到起码公众觉得。另外一个呢即亦当然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像中联办在这里指导这个港大的一些人事安排呢，是不是在这里 即时发稿，是不是等于在这里宣示这个主权呢，即这件事我管的，你们听我讲，即是你们跟我做，即很明显是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在里面，那变了就即我想这个其实显示出来的问题呢其实可能即远比一个人事的一个任命呢是个远为严重的。 为 什么中联办是可以即这样去即直接去介入一个港大的事务呢， 这么高姿态啊，即发一个公开的声明的样。那好了，那我们谈到这里呢我们请到一位呢就是同这次的事件呢都很有关系，他都有参加过一个会议啊，即是昨天那个开会里面。那就是港大的校委会本科生的代表呢李子成啊，那就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件事的李子成。 你好， 大家好。 系啊，咁啊嗱，寻日你哋就开咗会啦，咁啊即系对呢、這个即时解雇戴耀廷里边咧，其实我哋而家公众咧喺公开咧就系冇，即系大学嗰边冇出嗰一个即系解释或者系讲下呢件事喎，系咪啊？ 大学而家暂时根据港大校长嘅电邮咧，系有讲过一个人事任命嘅完结嘅。 嗯，呢、這个电邮系发俾所有港大嘅教职员， 系一个内部嘅电邮。 嗯，咁呢个系里面有冇解释嘅咧？有冇讲下即系起码讲下到底校委会系考虑咗咩因素，系基于咩嘅考虑原因，咁而作出呢个决定啊？咁有冇啊？ 据我嘅理解系冇嘅，所以唔同嘅人士都系希望校委会嘅唯一发言人，即系主席李国章，系要出嚟面对公众，要解释翻点解佢要终止一个老师嘅合约。 嗯，我哋知道咧，你喺里边开会就要即系遵守保密嗰个原则啦。吓，咁但系即系你喺其他渠道嘅了解咧，即系实际上。其他校委咧，佢哋主要嗰个考虑或者系即系实际上点解会喺呢一刻系要即系做一个咁突然间嘅决定咧？ 我自己唔会去揣测其他人士嘅决定。 嗯，咁你觉得或者嗱，你自己都有一个单独嘅代表啦，或者你可以讲下你自己嘅意见都得噶，系嘛？即系唔好讲成个会啦。咁如果你自己嘅意见，你系代表呢个本科生。咁你覺得係咪應該而家即刻要做呢個決定呢？如果考慮其他嘢嘅時候，你會唔會係話都可以向校委會講呢件事係咪應該可以遲啲先決定啊？咁樣你有冇曾經即係話嘗試過做呢件事咁啊？ 係，其實第一就係我無論喺會上定係喺會前，我都係有撰文啦，就話點解一定要嗰日開會呢？點解要咁急？在这个疫情之下还要开会呢，是不是一些很重大的决定不得不作出呢？那另外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法律程序是尚未完成，他是还有一件案件是上诉期间，我们这样这么快就可以断言他是不是有罪，而再继而去终止一个教师的合约又是不是恰当呢？那这个我全部是有极大的保留。 嗯， 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自己个人是不认为现在校务委员会是作出一个合适的决定。 嗯， 因为就算抛开刚才我所讲的一些法律或者它是不是一个行为不当，整体来讲而家国安法嘅条文之下，大家都审议紧我哋大学，审议紧香港。而家忽然间有一件咁嘅嘢，喺客观嚟讲，根本就系提供紧一个证据，同世界或者同关注一啲院校自主嘅人讲，我哋而家学术自由系受到一啲好严重嘅打压。呢个都系我哋港大校委会完全是没办法向公众释疑的一样东西。 嗯，你觉得即现在校内的气氛怎样？譬如教职员或者学生呢，对这件事的反应大不大？ 据我所知，现在一些校友、老师和学生呢都会做一个联署的，去希望去就这件事去表态，去告诉高层同埋大学嘅领导人听，我哋系有唔同嘅意见。咁而作为一个学生，我系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嚟紧嘅一个联署。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李子成，就是、港大校委會嘅本科生代表啦。咁自由風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港大校委會咧通過解雇戴耀廷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反映下你意見或者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咧繼續同兩位嘉賓傾下咧。咁佢就係前港大畢業生議會嘅常務委員會成員啊彭宏基嘅。彭宏基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彭基，我哋啱而家倾紧咧，就系讲紧个港大校委会做咗一个决定啦吓。咁寻日开会咧，就系咧系即时解雇啊戴耀廷嘅。咁但系我哋大家发觉咧，就到暂时为止咧，就大学嗰方面都好似冇乜啲即系公开啲嘅声明啦。咁啊，即系呢个虽然系一个大学嘅事，亦都系一个公众嘅事嚟嘅。咁啊，你觉得系咪需要做一多啲咁样嘅发布消息，或者令到件事多啲透明度咧？ 嗱，我系各位港大嘅毕业生啦。其实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同学呢冲入去这个校委会影响个决定的时候呢，我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咁呢首先呢就是我先讲我立场先啦。我作为港大校友，同埋我是一个管理学的博士同埋教授来的。咁我哋先撇开咗个政治嘅问题，即系点解咧？而家好多时咧，佢讲到政治咧，啲人冇理性噶啦。总之你系唔系自己嘅咧，嗰党嘅咧就会就话唔啱噶啦。咁所以咧，我将呢个政治先摆低佢先。如果我哋纯粹从一个管治嗰个角度嚟睇，作为一个你谂下，作为校委会佢职责系咩先？就要维护个校誉，同埋要保持个校校咧系运作正常。不断改进，希望能够培养啲好学生。好啦，咁喺呢个方面嚟讲嘅话，阿戴耀廷咧，嗱佢系我学弟嚟嘅，佢系树南校，亦都系香港大学，我亦都系。你记住，我几中意佢嘅，我觉得佢系好聪明啊，同埋咧喺拔萃南校咧，嗰、那个自由个风气下咧，佢好有独立嘅思考，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亦都叻仔嚟嘅。好啦，但如果作为一个吸咗头先咁嘅一个嘅关键嘅时候咧。就话你作为一个校教授啊，系咪应该要做翻一个师道、传道咧、授业啦、解惑咧？好啦，但系作为呢个嘅教授，你究竟传嗰个法系咪一个好嘅法咧？你传落去嘅时候，影响个学生系咪走向正嘅路咧？呢、这个系值得出商榷噶。 彭基喺度咧，彭基，我想喺度咧先问一问先，你觉得如果佢系行歪咗呢个师道，即系冇做到呢个传道授业解惑，系边一点上面，系边一样嘢咧？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啲？ 好简单嘅嘛，大家单就都睇到，你作为一个法律嘅吓一个法律系嘅教授，好啦，系咪应该要尊重呢个法治嘅系统先？咁如果你作为法治系统嘅时候咧，要做提倡一啲犯法嘅嘢嘅时候，系咪知法而犯法咧？喂，咁呢个系应该要好大好商榷嘅问题嚟嘅噃。嗱，你唔系读法律，你唔识法律，我都唔会，我哋觉得值得可以理解。但系你本身系一个法律嘅系教授嘅时候，面对呢个问题，连最基本嘅守法你都做唔到嘅，系咪有问题啊？好啦，到第三个问题啦，就话如果作为个人啊，好简单一样嘢，你做任何嘢，你可能有理想或者之类嘅，做任何好重要一样嘢，你所做嘅嘢系咪为香港人嘅长远福祉为依归先？如果你唔可以为咗自己嘅理想唔理人哋噶嘛？你谂下一样嘢，就话你所做嘅嘢系真正为所有香港人都大家都系将长远计咧，系好事嘅话咧，我完全知。 彭生， 你睇唔到、你谂下，你净系睇下最近嗰个嘅真蓝炒十步，你鼓励啲乜嘢嘢咧？系咪啊？嗱，呢啲从呢净系从呢几个角度睇，嗱，你如果你是校长，你会觉得呢一个咁样嘅一个教授喺你嘅职员里边，系咪对你间学校好咧？是不是啊？仲有佢而家佢嘅影响力咁大嘅时候系非常好嘅，但系问题好，绝大部分都系负面噶嘛。佢而家系破坏香港噶嘛。最得限到你谂下，香港好多人谂，相信好多人都唔会同意佢咁样做法嘅。所以有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有一个咁极具争议性嘅人物，你作为校长嘅时候，校委会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个人咧？系好简单嘅事嚟嘅啫嘛。 系你似乎对教授嗰个要求都几高，其实系好事嚟嘅。绝对是好事 嚟嘅，呢个基本职责嚟噶嘛。如果你做唔到嘅，你点可以做教授咧？ 但系我谂讲紧基本职责，咁你嘅意思系咪佢上堂嘅时候都系讲紧一啲即系煽动学生违法嘅嘢咧？即系如果系喺佢嘅职责范围之内去讲一啲唔系佢专业即系培训，譬如律师嘅嘢咧，咁我谂即系学校会处理。但系而家似乎大家即系理解咧，就系戴耀廷系用紧佢公余嘅时间去做一啲。 但系你所做可能嘅，你都走唔甩，都系你噶嘛？ 点解走唔甩？ 你自己负责，点解唔甩？ 即系点解校方会去管一个老师佢放咗工之后嘅事情咧？ 好啦，如果呢个老师喺出边系犯法嘅，放咗工嘅，咁你仲会唔会跟呢个老师啊？一个人本身做嘅时候系应该系一个 integrity 噶嘛？你要做嘅每一样嘢，你所言所行都应该能够可以遵守到真真正正嘅道德。 嗰個嘅基本嘅要求啊嘛。 所以我頭先講就阿彭生，你即係嗰個道德要求嘅、那個標準係非常之高嘅。 唔係，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 做人嘅要求嚟啫嘛？ 做人嘅要求係咪即係做教授嘅一個基本嘅評核？ 你聽我講，如果喺學校做好人，一出去做壞人嗰種，咁你呢個人係咪啱咧？你唔可以咁樣睇法噶嘛？ 阿彭華基啊！啊，基，我想問一下啦，嗱，即係如果你按照你講緊嘅，即係佢呢個所謂咁樣嘅表現咧，咁啊，即係嗱，仲有一個理據或者一個觀察就係咁啦。 你覺得點樣處置呢個人咧？佢又影響好大，同埋好多人都反對，亦都影響校譽喎。 彭華基啊，彭華基啊， 先 係你冷靜少少先。嗱，我想問嘅， 我係好冷靜。 我想問你個問題啦。即係你係嘉賓，我要問你問題㗎嘛。 啊、 即係嗱，我想問你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就係、是、即係而家佢件事咧，即係我哋仲有一個角度嘅，即係話如果你認為佢嘅表現啊、行為嗰啲唔得咧，咁啊，仲有個法庭嗰個關嘅。 好啦， 咁有啲人話咧，就係、是、嗱，你即使點決定都好，係咪應該可以再等埋嗰樣嘢先去做咧？咁使唔使一定要咁急咧？咁、 okay.。 咁你又覺得點回應咧？呢、這個 點回應嗱，我講啦，你就睇下我呢兩日嘅我喺明報一篇文章咧，就講關於中西文化裏面嘅法律嘅精神係唔同嘅。 嗯， 西方嘅法律咧只係依住條文去做。 嗯， 但係中國嘅文化話俾你聽，呢啲係條文咧係一個工具嚟嘅。 嗯， 你要淨係睇條文，就最緊要係乜嘢？睇究竟嗰個道德同埋嗰個公道係呢樣嘢係啱咗唔啱？所以如果你有少少中國文化嘅認識，你就知道啦。喺、一句嘢咧，喺《鹽鐵論》咧咁講咧，佢話：知善而為於法者免。如果你本身係咧做嘅心出嚟係啱嘅 ，OK， 就算有陣時犯咗法，都值得原諒。知惡而合於法者諸。如果你心本身內心出發係唔啱嘅話，而做嗰樣嘢咧係唔違法，都係有問題。所以即係話咧，呢、這個正係單單睇條文咧，其實根本嚟講咧係一個低層次嘅。所以你頭先我講，如果頭先我所講嘅呢個嘅 咁，但係呢個法治都法治都唔應該算係低層次啊，係嘛？即係我哋講，如果要尊重法治係一個程序，呢、這個程序咧就可唔可以等埋呢個程序嘅結論？咁呢個都係香港嘅做法嚟喎，慣常嘅做法嚟嘅喎，呢、這個 係冇錯啦，冇錯，呢、這個就係香港法治。一個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咁我道德存住喺邊度啊？啱同埋唔啱喺邊度啊？嗰個準則，所以即係話俾你聽，如果你要啱同唔啱，唔係等嗰個程序啱唔啱噶嘛？啱唔啱，大佬心中有數啊嘛。 咁程序公義係咩意思啊？如果我哋講要一個社會要進行一個程序嘅公義，都要尊重一個程序， 係 要完成咗嘅。 我問你啦，嗰個程序邊個定嘅先？ 程序就立法會通過的法例咯，以往都是我哋咁樣嘅程序通過咗噶啦，呢個係我哋香港法例嚟 嘅 噃。 你錯啦，呢啲程序係英國嘅法律咧，係普通法過嚟嘅，而呢個立法會唔會批到咁細緻嘅嘢嚟噶。 咁我哋而家都係行緊普通法嘅規例嘅噃，呢、這個。 所以咪話 我哋嘅現實係 我哋嘅法制其實係好多漏洞咯，即係唔可以我哋唔好迷信呢個法制法。 嗯。 即係好簡單啫嘛，大家都會好心中有數噶。過去咁多千年嚟，我哋幾百年幾十年嚟，香港係咪有好多唔合理嘅一啲決策？就因為我哋寫錯字告唔錯啦，啱唔啱？咁係咪嗰個人冇做壞事啊？唔係啊嘛。 好。 所以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唔好用呢個法制嗰個文字同埋呢個程序咧，嚟去掩蓋咗道德同埋公道。 好，唔該曬你先啊，彭文基。咁我哋個時間關係咧，都要差唔多啦。咁啊，彭文基咧就係前港大嘅畢業生議會常務委員會成員。咁我仲有少少時間嘅，周崇明，我都再想問下你嘅，因為你都係高教界人啊嘛。其實因為我哋知道咧，即係戴耀廷嗰個個案咧，就佢已經攞咗一個所謂叫終身教職啦 ，tenure 嘅。如果喺個大學裏面評核佢繼唔繼續請佢，要炒唔炒魷魚咧，其實應該係考慮啲咩因素嘅？有冇一個咁樣嘅程序上啊？都係要講翻考慮啲咩嘢嘅？ 我就諗起仲有邵家臻係咪？即係琴日亦都啱啱浸大唔同佢續約。 嗯， 咁就似乎即係之前涉及無論佔中啊或者一啲政治事件咧，咁就都未去到一啲叫做。即係所謂終身聘用嚇呢類咁樣嘅教授嘅， 嚇、 以前阿陳建文教授咁佢就自己亦都 佢辭咗 即係退咗休啦，係啦，咁、 嗯、 所以我諗即係戴耀廷呢今次嘅事件咧特別嚴重，或者即係點解即係掀起咁大嘅一啲反應咧？正正就係其實佢嗰個嘅即係僱傭關係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晰嘅。咁、 嗯、 正如你頭先問咧，咁佢點樣去評核咧？咁當然係譬如一啲研究成果啦，嚇、啊。教學的表現啦，咁近年就其實我諗好多大學都開始會講好多呢啲嘅一啲所謂社會參與或者一啲嘅服務嘅，咁、但係呢樣就嗰個灰色地帶好多，即係咩叫服務呢？ 你參政係咪一個服務呢、嗯、或者即係你講一啲政府唔啱聽嘅嘢，咁又算唔算係服務呢？咁呢度就變咗喺裏面就會有好多嘅即係疑問或者係問號，而家係出咗嚟。 嗯，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咁啱啱傾緊咧，就講關於港大校委會通過解雇戴耀廷嘅事件嘅。咁啊，自由風今日嘅時間夠啦，拜拜。